20年啦，係嘛嚇，係個效果係唔好咯。 嗯， 無論喺立法會嘅層次或者係行政長官選舉嘅層次，效果都唔好。 嗯 嗯， 立法會嘅 mass base 啦，即係普選形式嘅選舉更差。 嗯嗯， 係嘛？除咗令到社會好撕裂咧，將啲矛盾激化咧，更加選咗一啲咧係破壞秩序。有破壞冇建設嘅人入立法會，搞到立法會大亂。 嗯、 過去幾年做唔到嘢、嗯 okay ， 所以我哋唔需要盲從西方嘅模式嘅、 嗯。 香港一定要根據國家嘅憲法、基本法揾自己一套模式噶嘛、 嗯嗯。 所以我覺得係呢啲係我唔會話唔需要理會，係嘛、 嗯？ 但係就唔適用於香港咯。佢哋嘅睇法啊，夾硬強加於香港係冇理由。 係 葉太點樣睇啊？李家超喺勝選宣言裡面嘅底線思維論咧，嗱佢就講話會堅定維護憲法同埋基本法確立嘅憲制地位啦，守住法治嘅核心價值，堅持底線思維，抵禦來自內外嘅威脅同埋破壞，保障香港社會大局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啊！咩係底線思維啊？ 呢啲咪係底線思維咯，係嘛嚇？頭先你講咗各多各樣嘅元素。是吗？已经是我们的底线思维啦，一定要支持国家的宪法啦，国家的制度、基本法啦、法治啦、普通法加上是国家的宪法啦、以及时时重复讲的，但这几句说话都蕴含很多意义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啦，是吗？ 即係話，只要你唔越過呢啲嘅紅線咧，你就即係你都可以去做。不過你做任何嘢咧，都要諗住你唔可能即係逾越咗，即係呢一四樣嘅即係底線咯。我諗咁嘅意思係咪啊？ 當然啦。咁如果你再有鼓吹港獨啊、分離呢啲咁嘅觸犯咗底線啦，係一定唔可以接受。作為行政長官，佢一定要捍衞呢啲嘅底線。 嗯嗯。嗱，要睇而家阿李家超咧就講咗個所謂選舉宣言出嚟啦嚇，咁未見到一個即係好詳細嘅政綱嘅嚇，有好多係即係概念性嘅嘢，就我哋都覺得係言之成理嘅嚇。咁你又點樣評價即係佢而家講緊嗰幾個急不及待要做嘅一啲課題咧？譬如話房屋嗰度應該點做咧嚇？佢又講話要將佢要完善嗰個管治，即係嗰個架構或者嗰個治理能力。咁你覺得呢啲係咪都真係我哋要真係即刻要做嘅嘢咧？ 因為阿家超咧，正如我頭先講咧，佢參選準備應該唔係好多啊。佢4月9日至宣布，5月8日已經選到啦。佢應該唔會有好多時候。好詳盡咁逐項咁寫出佢嘅政綱，其實佢政綱裏面好多嘢，特別譬如金融經濟方面咧、金融同發展咧係現屆政府政策嘅延續嚟嘅，亦都係好正常嘅。做開嘅嘢，做得啱嘅嘢，譬如金融咁嚇，發展金融嚇，綠色債券啊，持續金融發展呢啲冇理由唔做噶嘛，做開梗係應該做啦，係嘛、發展。北部大都會冇人會反對㗎、明日大嶼比較有爭議，但係明日大嶼嘅時間表係好長嘅，點樣落實咧都仲係未知之數啊。咁所以佢作為第二把手出嚟選咧，佢延續政府做緊絕大多數嘅工作咧係合理嘅。 葉太又想同你傾下早班嘅問題啦。咁呢一輪咧，坊間都有唔少嘅一啲傳聞消息啦，就係話一啲嘅政黨人士咧，可能會被李家超咧就揀選做局長啦。咁亦都有啲人話咧，佢嘅競選辦嘅班底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專業人士啦，都有可能咧會成為佢嘅班子成員。你點樣睇下李家超呢啲嘅揀選班子嘅時候，應唔應該揀呢啲人呢？ 呢啲係絕對有可能嘅來源嚟嘅。你知過往司局長就完全係政務官壟斷咗啦，咁啊到董建華先生第二任上任嘅時候，佢就引進一啲政治任命官員，即係一啲優才、金融優才啊，梁錦松先生啊，啲專業人士，楊永強醫生啊，種種嚇嚟填補政府某啲專業經驗上嘅不足。廖秀東啊，環保專家啊，等等，呢啲都係啱嘅，呢啲係合理嘅。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咧，係政府一定要擴闊佢個來源啦。因為有啲公務員未必願意去做問責官員，或者個性都唔適合做， 係嘛？咁、當然有可能嘅來源，你一定嘅政治經驗嘅、有翻起碼都有啲基礎知道政府嘢，好難話外面揾一個商人入嚟做嘅。咁你變咗來源一定係議員啦、或者係一啲智庫啦，咁、你個選舉辦裏面都有啲好多係不嬲研究開政策嘅人才啊，咁呢啲冚唪都可以考慮嘅，我覺得。 咁即係我啲政黨而家都會去到推薦啲人選俾李家超啦，譬如你哋新民黨又會唔會推薦啲人選俾佢啊？ 我哋咧就如果係覺得自己啲人選適合都會推薦嘅，但我哋唔會夾硬嚟嘅。即系唔会话经验不足都推荐佢到做局长、副局长，因为我哋都系第一个比较年轻啲嘅政党啦，系嘛？我哋都会按部就班咁做嘢嘅，即系为大局着想，一定希望家超系揾到啲真正才德俱备，系有适当嘅经验同资历嘅人士。 头先你个讲法系都会唔会讲紧？其实系咧，都预计咧，李家超嘅政府未必委任太多嘅公务员咧，就成为局长咧。 我相信佢一定现任有啲嘅司局长会留低嘅，估都估到边啲会佢会 keep 翻啦，系嘛？咁就现任嘅公务员有啲或者都唔想做落去啦，咁医务卫生嚟讲，如果系要整个卫生医务局咧，咁我觉得真系要揾翻个医生好啲嘅，即系地位高啲、权威性啲嘅医生好啲嘅，有啲地方真系要揾专才嘅。 咁坊间亦都有传就话，因为李家超本身都系纪律部队出身啦，咁而家即系政府上都有唔少纪律部队人，即系位于高位，以前系文职嘅人员出任嘅位置啦。咁你预唔预期，其实佢都会揾多啲纪律部队出身嘅人去做支局长？ 睇下做乜嘢职位啦，有啲职位就譬如保安局咁，当然好适合纪律部队做啦，系嘛？咁就金融咁可能就唔适宜纪律部队啦。咁我谂都系最紧要系用人为才啦，睇适唔适合嗰个职位嘅要求啦。 嗱，頭先你都有話，你都願意即係舉薦你哋黨內嘅能人即係嘅有能之士，即係去做嗰啲政府嘅職位啦嚇。咁但係而家咧就見鑑於而家國際嗰個大形勢咧，即係地緣政治嗰個問題咧，就真係有可能有好多即係有能之士咧，係未必真係想出任一啲好高嘅職位，因為佢哋隨時咧，好似李家超嗰時做 CS 咁樣咧，就要俾人制裁嘅嚇。咁你哋驚唔驚住？即係一個政治人物，佢出任某啲好敏感嘅職位，而家就嚟緊又話要推23条啊等等，即係真係又會遭到呢、這個即係制裁啊！你又會點樣去處理咧？呢啲 我諗制裁就算有制裁，都係局限少部分嘅職位嘅啫，係咪？咁如果你話特區政府為23条立法，第一應有之義啦，憲制責任啦，咁你冇理由制裁埋一個譬如做医务卫生嘅局长噶嘛，系咪？你都唔会制裁到去政治助理咁嘅层次噶嘛？制裁都冇可能话机关枪咁乱咁扫射。就算最霸道嘅国家，佢都会有啲法律嘅基础，同埋亦都要考虑我哋国家嘅反应噶嘛。你制裁人，人哋都会反制裁你噶。即系美国制裁咗我哋嘅官员。咁我北京都制裁咗一批美國嘅政界嘅人物噶嘛，咁互有損傷噶嘛，制裁呢樣嘢，殺敵10000，自傷8000噶嘛，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 OK， 葉太，我想問埋咧，就係你點樣睇下李家超個管治風格，同埋咧，預示將來嘅行政立法關係會係點啊？ 我相信行政立法關係會好好多啦。因为新一届立法会已经冇咗嗰啲疯狂拉布派啦，我哋秩序效率已经恢复晒啦，即系同政府有商有量，唔系话唔监察政府，政府特别系喺公帑嘅运用咧，我作为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主席系非常严格去审查政府加开新嘅职位啊、使钱嘅方案嘅，系嘛，尽我哋嘅责任嘅，但系个关系个合作关系应该系正面好多啦。 好啊，唔该晒叶太，多谢你。

喺新界區西貢公路去九龍方向，近白沙灣碼頭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大網仔路近沙角尾。港珠澳大橋咧就有個主橋緊急維修工程啦，而家去珠海同埋澳門方向近東人工島嘅慢線封閉，咁有關路段咧最高車速限制係降至每小時嘅80公里。揸緊車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6:53，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粉嶺公路大頭嶺村去元朗、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昂船洲大橋落車去尖沙咀同埋屯門公路麗城上車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食環署計劃要求食店確保外送服務承辦商送遞的食物保存在適當的安全溫度。動員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 交了給外賣平台之後的事呢，我們是無法確保的。 外送員文先生： 即是貨兵會不會拿兩三個外賣袋出去接不同的冷熱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黃昏5-8，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的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的心、肺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復後還可能會有後遺症。接種疫苗可以減低嚴重症狀、住院和死亡的風險。專家說，所有接種過流感疫苗的長者接種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點打針吧。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楊立門。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丰盛居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啊，咁啊，头先都讲到话咧，就系、是、行政长官选举嘅当选人李家超咧，就讲到话呢个嘅优先处理呢个房屋嘅问题啦，吓咁啊，再提出就话会提速、提效同埋提量去到兴建房屋啦，同埋咧就成立两个小组咧，去到负责精简程序嘅事啦。咁佢嘅政纲都讲到话咧，就系佢上任8日内咧会去提交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嘅一啲建议嘅咁。咁啊，對於而家嗰個嘅公屋輪候已經去到六年啦，一般家庭已經平均等候時間去到六年嘅好多嘅一啲輪候公屋嘅市民嚟講，李家超呢個嘅上任嘅承諾啊，係咪一個好消息呢？ 我覺得應該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雖然之前嗰幾屆嘅政府都話好注重呢個房屋問題，咁但係咧就我哋見到李家超未上任已經即係提出咗一個較為具體嘅即係行動啦，就係、是、話成立兩個由好似話係由司長級嘅同事咧去領導嘅小組啊，一個咧就係真係負責係公營房屋嘅即係項目嘅小組啦，另外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真係土地即係房屋發展嘅統籌嘅小組嚟嘅，好似係嚇，咁咧就比較具體嘅嚇，即係佢都意識到即係房屋呢樣嘢咧，都係要雙管齊下啦。第一，真係公營房屋嗰度要提速、提效、提量啦。咁另外，就算係即係私人房屋嗰邊點去做地啊，利用啲中地去發展一啲房屋啊，即係私人房屋啦，俾啲人即係置業上車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香港人都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對社會嘅穩定咧都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咁因此咧，就有咗呢個框架咧，我諗都預期佢。 即係一上任咧，都會雷厲風行咁樣去將整件事加速嘅。 嗯，嗱，其實而家咧現任政府都有咧，就係長遠房屋嘅一啲工作嘅小組啦嚇，咁去到咧、嗯、去到睇住咧就究竟有咩嘅土地供應啦，同埋預計住咧未來嘅一啲房屋供應啦。咁、嗯、其實現任政府已經話咧係揾到足夠嘅地咧去到供應咧就未來十年嘅一啲建屋目標噶啦咁。咁、而家李家超去到話去到提出一啲嘅司長級嘅工作組啦，以至佢嘅口號係提速、提效、提量啦咁。其實又可以增加到幾多或者快幾多咧咁、 嗯嗯？ 因為既然即係而家譬如現任政府已經話即係地已經穩足啦，咁啊對於李家超嚟講，佢可以再處理快啲嘅會係乜嘢咧？咁可能就係佢其中一個嘅政綱嘅措施，就係話有一個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啦嚇，咁、就係俾一啲已經興建好嘅一啲公屋，但係咧啲配套咧未完全落成咧，都可以俾咧就係輪候緊嘅市民選擇提早、大概一年到嘅時間啦，去到入住嘅嚇。 係係，呢一個係更加比較具體啲嘅一個建議嚇。咁、亦都見到坊間嗰個反應都係好好嘅呢個。 好啦，都問下市民啦，咁啊各位聽眾咧，咁你對於李家超有咩期望咧？而家講緊嘅就係房屋供應啦，房屋供應方面有冇咩期望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公屋聯會總幹事焦國偉。焦國偉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 對於李家超承諾就係話咧，上任之後咧會優先處理房屋問題咧，你點睇啊？ 當然樂見今次即係李生佢都提出咗啲政綱當中咧，更加期望係將房屋土地嘅所謂供應方面嘅都擺優先。其實過去幾屆政府房屋土地都係施政嘅重中之重啦。咁可能今次見得到李生嘅政綱特別提到一啲可能所謂三個題咧，提速、提效、提量嘅話咧。咁都係針對緊而家一啲即係供應上面係咪可以加快嗰個嘅落成嘅情況咧？咁呢個都係針對緊而家可能目前上面都比較緊要嘅問題。 嗯，頭先我都講到咧，其實現任政府都話已經揾到足夠嘅地咧，去到供應咧就俾十年，即係未來嗰十年嘅一啲房屋嘅需求噶啦。咁所以如果李家超話要提量嘅話，其實量嗰方面仲有咩空間可以去再去提高咧？ 如果有量，我見得到今次佢有提過一啲係啦，譬如私人參建係咪可以重啟啦，或者優化一啲嘅方式。咁我諗過去喺即係以前嘅年代咧，都有一啲私人參建嘅模式都推出咗嘅。但甚至乎最近亦都有啲發展商都試驗緊一啲所謂私營地去增建一啲資助房屋等等。咁係咪呢一種嘅方式都可以去即係個餅可以做大啲咧？咁另一種，我諗佢都有個小組，頭先大家都有提過，係一啲嘅土地供應嘅一啲督導嘅委員會啦，係咪都可以審視一下一啲土地喺開發甚至乎所謂成日講生地變熟地嘅時間可以縮短咧咁樣。我諗呢一種都可能針對緊而家即係土地好或者係呢啲嘅房屋供應嗰個嘅量同埋質嘅，即係量同埋嗰個時間嘅情況。 嗯，嗱，佢都有讲到喺政纲里面讲到话咧，系想运用市场力量咧，咁去到兴建公营房屋啦吓，咁啊，包括会唔会系都系一啲土地可以从私人发展商手上面咧去到释放去到共享咧，咁但系就都记得咧，就系早前现届政府所提出嘅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咧，嗰个申请又唔系太多啫，咁变咗要喺私人发展商手上面嘅地攞一啲出嚟。就去到發展公營房屋咧，咁可能而家個發展商嗰啲嘅意欲又唔係太大喎，咁你覺得李家超可以點樣去到再喺呢啲地方去到入手咧？ 第一個方向就話頭先都提到係會唔會都重啟翻好似類似以前一種嘅方式，譬如話一啲私人發展商去投一啲土地，但係就興建一啲所謂資助性質嘅房屋一個方向啦。類似好似之前所謂一啲手指盤嗰種方式，發展商都係提供部分嘅一啲資助性質嘅手指盤啊，或者居屋等等嘅情況。 嗯、 另外，我諗如果話即係一啲私人發展商嘅土地咧，其實的確係一土地發展、土地共享計劃裏面咧，應該之前都有提過有大概幾宗，都係三宗到咧一啲申請。咁當然未有見得到最後嗰個情況係點。咁如果又多咗一種好似最近一啲發展商話將一啲私人土地可以。如果是一些政策的措施，譬如在地价方面有没有一些支持，它可不可以做到一些即相对较为便宜的单位可以推出来市场去卖呢？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方向可以探讨中一种所谓私人即参建的模式的一种方向。 嗯， 係阿招生，李家超咧就提到話佢新一屆嘅政府咧，就將會對一啲個別嘅範疇，尤其是房屋啦，我諗係會定出一啲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嘅一啲指標嘅咁樣嚇。咁如果你嗱，佢而家就話有100日時間咧，就俾佢定出嚟啦嚇。咁如果你係要幫佢手去定呢啲指標出嚟嚇，你會定啲乜嘢指標咧？即係盡量係可以量化得到嘅啦。因為我哋見到過往，即係就算你話十年建屋計劃，咁過往一屆即係現任政府都成日話我哋已經達到標㗎啦，即係每年都有好多呢個單位即係落成嘅咁樣。咁啊，未來十年咧就會解決到呢個問題㗎啦。咁但係我哋見到，譬如話公屋輪候嗰啲時間咧，一路一路咁樣增長嘅。咁就算即係話而家嗰個目標咧，根本都係唔夠使嘅，應該嚇。咁如果你要幫佢手去設計一啲目標出嚟，你會設計啲咩目標？ 如果係我諗，佢今次嘅政綱都頭先講到集中係講緊提個速度方面。咁、其實以前我諗即係政府亦都譬如發展局局長都提及到所謂生地變熟地，去到變咗由麵粉變麵包成個。过程起码都10年嘅时间。 嗯， 咁究竟我哋见得到今次所讲嘅提速可以去到几快咧？似乎又冇讲到几快。 嗯， 咁我会唔会系又算一啲即系工人房屋项目嘅话，如果透过一种咁样嘅提速嘅修订咗一啲程序，可喺法例上边咧，其实会唔会定出咗啲指标？ 嗯， 依十一块土地由平整所以生地变熟地。 嗯， 可唔可以有个大概嘅时间几多到系一个比较适当嘅一个方向咧？ 嗯， 另外可能建屋嘅速度，而家讲紧房委会可能都系3.5-4年到。 嗯嗯， 透过一点加速嘅话，咁又可唔可以提到话个水平地可唔可以3年或者甚至会少过3年嘅时间咧？ 嗯， 如果两者夹埋嘅话咧，会唔会再做一个总嘅指标，就系、是、我希望由而家10年，可唔可以压缩到譬如话你想啲6年甚至5年以下等等嘅指标咧？呢、个似乎可能都比较量化得到，咁佢所谓压缩嗰个流程里边嗰个实际效果。同而家所講嘅邊個嘅對比咧？咁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所以 KPI 嘅指標。 嗯， 你覺得應唔應該李家超政府你期唔期望佢哋咧去到定立一啲市民上樓嘅目標咧？即係譬如話係回復翻3年上樓嘅目標咧，以及咧就係、是、告別劏房，究竟有冇一個嘅路線圖、時間表咧？咁呢啲你都會唔會係你希望李家超嘅政府可以做到嘅嘢？ 期望當然在3年上樓呢一個即係政府嘅承諾咧，其實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都偏離咗嘅。咁、但係都唔知幾時可以翻去即係所謂3年目標啦。咁當然希望可以好似董山年代咧，其實阿董山喺1998年咧同樣都制一個指標嘅，佢用7年嘅時間就建議係翻去3年。咁、究竟佢喺任內裏邊會唔會都可以提出一個比較明確啲嘅時間表咧？咁我期望希望有啦。另外可能在一個嘅高級劏房當中咧，我諗譬如話一啲嘅住屋質素咧，其實應該要去考慮一下，去審視一下嘅。你話係咪所有劏房要全部告別曬咧？其實呢個可能社會上有唔同嘅討論，因為現時你講你話冇曬劏房，的確唔係一個好現實嘅做法。好多人都上唔到樓嘅話，你冇劏房住咧，更加唔知去邊度住。但係你話一啲好劣質嘅劏房咧，咁似乎我哋都希望係唔應該見得到呢一種嘅情況。所以你話到佢劏房裏面可能個內涵，我都要去傾下，我哋點樣去逐步去將一啲唔好嘅劏房去唔要咧咁樣。咁另外一啲住屋質素，譬如話講到一啲資助房屋嘅單位咧，咁會唔會都係一啲好偏細嘅單位，逐步都要做翻一啲檢視、令到一啲買嘅單位裏面都可以改善居住環境。所以頭先所講到3個題之中咧，即之外咧，其實係咪算係題質？呢一樣都可以提翻出嚟，有4個方向可以喺而家政府去再諗一諗。 嗱咁要加快嗰個建屋嗰個流程咧，都要視乎即係各部門之間嘅即係協調啊，即係統籌啊咁樣啦。咁亦都有一定嘅程序去跟嘅嚇。咁有啲人就提出就話啊，你一味講話速度咧，咁會唔會令到嗰個程序公義會有所即係損害咧？即係譬如話即係收地啊，或者係賣地啊、規劃啊等等嘅呢，將佢完全將個時間譬如減半咁樣，咁會令到可能係有好多即係苦主啊，或者係社會上有啲不公啊！你擔唔擔心呢個問題？ 這個都係要平衡翻啦。當然我都覺得唔能夠犧牲咗一啲即係程序嘅公義嘅。但係會唔會係喺現有嚟講，有啲程序上面有的確有啲地方可以精簡到咧？相信係有呢個空間。之前發展局局長都係提咗一啲建議出嚟嘅。譬如可能當然係進一步要再探討一下有啲乜嘢 仲可以係相對嚟講平衡翻雙方需要啦。亦都同緊諮詢嘅同時間，都真係需要係要去實施啦。其實我諗討論咗好多嗰啲嘅項目太耐時間，但係實際見得到推行嚟講，真係的確比較慢都係滯後咗。 嗱，今次李家超嘅政綱咧都冇特別去到提及呢個過渡房屋嗰個發展，究竟係要繼續去到揾地方去到興建過渡房屋啊，還是亦都係有其他嘅一啲長遠啲嘅規劃咧？咁好似冇特別提到嘅，你又覺得過渡房屋應該點處理呢？ 過渡房屋，我覺得應該都喺我諗十年內都仲需要緊。就算你話今次提速提量嘅建議都好咧，未必可以在短短幾年間即係輪候嗰個時間有個明顯嘅即係下降得到啊，因為嚟緊呢幾年嘅平均數都係講緊萬零間新落成，咁我諗過渡性房屋仍然都要扮演住一個即係相對比較都個重要嘅角色。咁但係咧，至於嗰個長遠嘅規劃係點樣做咧，或者最近可能有啲嘅討論關於一啲方艙醫院轉做過渡性房屋等等嘅話，呢個都可以探討一下嗰種即係方向同埋嗰種管理啊等等嘅情況咧。咁都叫做係可以舒緩到而家目前一啲輪候嘅居民一啲嘅住屋嘅需要。 OK， 好，唔該曬， 好，唔該曬你， 多謝你。系，焦国伟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嚟噶。跟住杨立文啊，我哋又讲另一个话题咧，就关于咧系今次咧嘅选委会咧就系选出咗特首啦。咁啊，今次嘅今届嘅选委会咧合资格嘅人数咧就系1400多人啦。咁但系咧就系喺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咧，咁就冇一啲即系自称系民主派嘅人士啦。咁就系喺在内啦。咁只有一名即系 狄 志远就话自己非建制派啦。咁咁啊，当咧就系寻日啊，李家超当选之后咧，咁啲记者都问到佢会唔会花时间咧去见民主派咧？咁佢就话咧系会同各界沟通噶。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系佢亦都系重申啦，政改咧唔系佢上任之后咧嘅一啲优先项目啊。咁究竟点样睇呢回事咧？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民协嘅副主席李霆锋同我哋倾下。李霆锋你好， 系 你好， 咁两位主持你好， 系。你點樣睇今次李家超嘅當選呢？因為即係同以往嘅選委會組成唔同啦，今次選委會咧就係冇咗區議員啦，因為即係你哋都有幾名嘅區議員咧係現任噶啦，咁冇咗區議員啦，亦都係即係冇一啲即係叫做旗幟鮮明嘅民主派咧去到參與啦。你點樣睇今次嘅選舉結果呢？ 咁當然啦，即係琴日李家超先生咧，咁就即係叫做喺新一個嘅選舉制度裏面咧，咁就順利當選啦咁樣。咁當然啦，琴日嗰個投票率係相當之高嘅，即係去到都99%係嘛，即係就投票啦咁樣。咁其實大致上係順利嘅，不過咧就當然頭先問到嗰個組成，即係嗰個選舉嘅制度嘅組成上高咧，因為即係嗰個選委會已經叫做完善制度啦，咁亦都喺個完善制度之下咧，其實就區議員就冇咗一個即係可以成為選委會成員嘅資格啦。咁呢個當然係有啲可惜嘅。咁亦都係即係未喺我哋角度咧，即係如果係要進入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民主進程咧，其實就似乎唔係太理想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頭先提到李家超先生話啊，如果佢喺當選之後喺佢嘅工作咧，係政改唔係佢嘅優先嘅工作咧，咁我哋覺得係有啲可惜嘅，即係因為即係基本法其實都講得好清楚，係要令到香港要即係逐步係要達成去即係雙普選噶嘛，雙普選係指緊普選行政長官啦，同埋普選立法會嘅，咁所以就新一屆政府將會上場嘅時候咧，好多嘅社會嘅政策或者我哋過去睇到嘅一啲社會嘅矛盾啊，或者一啲係我哋過去見到嘅社會氣氛都比較差，其實都係源於嗰個政制咧，似乎都未係一個得到有一個共識或者有一個目標去推進民主。咁所以咧就如果要就住呢個即係政改嘅話咧，我哋都當然希望新一屆嘅政府咧可以朝住即係基本法嘅講法啦，即係我哋可以即係逐步去到補普選嘅咁樣。咁我呢個都係我哋嘅期盼咯。 係。嗱咁李家超都講咗話，即係政改咧就都冇行噶啦嚇，因為佢唔係佢嘅即係優先嘅責任啦。 明白。 咁但係我想再展開嚟再問一問一啲，譬如話，因為你哋民協都係一個都係高舉即係民主嘅進程嘅一個嘅政黨啦。咁喺新嘅即係政治形態底下，你哋覺得好似你哋啲咁樣嘅政黨或者組織，即係嗰個活動空間係有幾多咧？同埋你哋覺得你哋嗰個嘅定位應該係點樣做咧？ 我估兩樣嘢啦，第一就係睇整體嗰個社會環境同埋政治氣氛。咁當然啦，過去嗰幾年，我諗大家都唔使講，都不言而喻噶啦，即係嗰個 無論是政府同民間社會或者政府同市民嗰個之間嗰個張力咧，或者個矛盾咧，係似乎比較深嘅。咁所以咧，就似乎都唔係一個好嘅氣氛啦。即係無論係無論係政府自己嘅評估，定還是我估市民自己嘅一啲意願咧，都好難去即係似乎同政府有個共識，或者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溝通啦咁樣。咁我估呢個唔係一個好氣氛嚟。咁但係自從即係完善咗制度啦，咁我估第一就係政府，我估政府或者北京政府啦，都會覺得嗰、那個即係整體個社會嗰個安全系數咯，即係個安全系數應該都會高好多嘅。咁所以我呢、這個咁嘅情況底下，係唔係既然佢都推進為要良性嘅即係互動啦，有一個即係有善治啦，咁所以就係咪應該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可以令到官民啊，即係政府同埋人民之間嗰、那個溝通或者一個互信，成日講可以拉近啲咧。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呢一種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喺我哋呢一啲我哋叫合逢中嘅政黨咧，嗰、那個情況就要睇呢個整體氣氛。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估要睇翻即係頭先講啦，即係基本法啦，即係如果無論係北京政府定還是港府都好啦，都希望可以即係令到基本法咧係可以貫徹落實嘅話咧，咁基本法都講明，頭先都講咗啦，就係、是、普選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元素嚟嘅。咁我亦都相信佢係一個可以緩和社會矛盾嘅一個好嘅機制啦，啊或者一個嘅法律。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有待政府希望可以認真對待基本法定落嚟嘅承諾咯。 嗱咁普選雙普選就即係暫時應該就未必咁快可以提上議事日程啦。咁但係你哋作為一個基層嘅即係政事組織咧，咁區議會雖然佢冇得做即係呢一個即係選委啦嚇，咁但係佢畢竟都係政治架構嘅一份子嚟㗎。你而家未廢除區議會啊？咁你哋會唔會係即係推動或者倡議即係去做翻個補選，即係選翻一啲即係人去補翻一啲位咧？因為區議會都要做嘢㗎。 過去喺即係嗰上年咧，咁講上年開始有講即係區議員嘅辭職潮啦，甚至乎即係區議員要宣誓，因而要取消資格之後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咗唔少嘅區議會咧，其實都少咗好多嘅議會同事，不論即係你支持邊一個嘅政治嘅路線或者邊個派別都好啦，其實都少咗好多。咁所以咧，其實令到個區議會嗰個運作係的確係唔暢順嘅，或者係大家想推進一啲嘢咧，其實我估政府都有個兩難啦，即係由於即係講基於安全系數嘅問題，咁所以都係唔敢推進好多，或者放手俾區議會做好多嘢。咁所以我都係翻翻頭先嗰個第一樣就係、既然而家個喺政府嘅角度，而家社會已經開始叫做穩定啦，咁其實係咪應該重新去諗下即係補選嘅問題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頭先講，我哋頭先講就係當時講緊DQ 區議員嘅時候，我哋都已經講話不如都既然你都咁有決心啦，要去 DQ 區議員啦，咁其實係咪可以再做一步，其實你要 DQ 啦，咁我應該要做普選，做翻個補選咧咁樣。咁我覺得我哋嗰陣時都有講嘅，咁所以既然新政府上場啦，咁亦都未有講到下一屆區議會如何，咁呢一段時間嘅真空期啦，我當2023年係呢一屆區議會嘅完結啦，咁都仲有年半喎，其實，咁呢年半其實空白期係咪都可以即係一個機會去進行一個補選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新任政府要答嘅問題嚟。 但是即系呢轮期间咧，其实都有啲人提议话喺区议会嗰度咧就加入翻委任嘅议席啦。咁啊，李家超上次喺答问会咧亦都讲到话系需要处理区议会嘅问题嘅。咁 系， 咁相信咧就系李家超上任之后咧都可能会处理啦。咁你会点样去同新一任嘅政府去到沟通？点样去讲即系关于即系区议会方面嘅意见呢？ 我諗我自己本人先啦，當然我作為我而家都係區議員啦，咁我本身都係民選嘅議員嚟嘅，咁當然我會認同民選嘅議員有佢一個相當好嘅一個嘅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體現到即係市民嘅參與啦，同埋一個認受性嘅即係高認受性嘅一個嘅嘅代表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值得提倡，亦都希望可以繼續保留啦，即係縱然。我哋都評估，即係政府有機會會去即係改革區議會嘅選舉嘅，或者佢要叫做即係完善區議會選舉啦，即係咁。如果就算佢完善區議會選舉，但我唔知道佢方向係如何啦。但我自己嘅期盼就係希望新一屆政府如果要改革嘅話，或者完善嘅話咧，都希望可以保留翻咧一個即係高嘅即係民意嘅認受性。咁譬如民選嘅即係假設啦，當然佢要真係要委任啦，咁委任嘅比例係幾多？民選係幾多咧？咁當然我哋希望民選嘅係越多越好啦，咁先體現到個議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認受性咯。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期盼嚟。 咁你哋會唔會接受？即係如果真係要考慮即係民協嘅成員去委任，你哋會唔會接受嘅咧？ 委任你先，即系我哋嘅成员被委任。 系、嗯、啊。 我哋嘅成员被委任，我哋就坦白讲，我哋就未讨论呢样嘢嘅。咁但系当然，我系站喺我而家呢个立场，我就觉得我会真系希望，即系当系一个倡议，或者我都希望俾下意见俾新任政府啦。咁我都希望可以继续最好就梗系可以原汁原味保留到而家嘅选举制度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改啦，或者真系要完善啦，咁样咁会唔会一个即系可以保留一个比较高嘅认受性嘅选举嘅制度咧？咁样咁呢个我哋嘅即系嘅提倡咁样咯。 你哋有冇邀请李家超同你哋会面啊？ 暂时又未有嘅， 系， 我哋而家都草拟紧一啲意见书， 吓、嗯， 我哋都筹备紧嘅。咁、嗯、如果我哋稍后个意见书写咗之后，我哋都适时都会同大家交代啦。 OK， 好啊，唔该晒李霆锋，多谢你。 好 ，thank you。 系李霆锋咧就系民协嘅副主席嚟噶。咁啊，当啊李家超讲话我和我们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去到扩大强化嗰个团队精神啦。究竟点样去体现咧？我哋又要继续睇落去啦。 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火警嘅封路咧，跑马地南塘道，因为较早前火警嘅关系，介乎再德街至到东青道嘅来回方向咧，曾经系全线封闭。火警事故清一场，封路重开，一带而家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嘅龙尾就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翠塘花园。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三圣嗰段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黄金海岸商场。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线仍然是封闭。如果下晚间的工程啦，元朗红天路因为减屏障维修工程，由午夜12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钟，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公路西行支路交界的路段是会临时封闭。到时沿住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前往红天路的车辆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斜去尖沙咀、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将心力想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哇， 日本、英國、西班牙，你本護照有咁多別字嘅印章嘅？ 係啊，嗰時諗到想去邊，第二日就即刻孭起個背囊去搭飛機啦。 呢種生活真係任性啊！ 因為基本法令我哋可以話飛就飛啦。 律師彭允熙， 根據基本法第31条，香港居民有旅行同出入境嘅自由。不過，如果香港嘅疫情好嚴峻，香港政府對抵港嘅人士會實施唔同嘅入境防控措施，防止病毒從外地輸入。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抗疫屏障，符合公眾利益同法律上嘅相稱原則，合乎基本法。 係咧，如果我有多一張船飛嘅話，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啊？ 都係儲多少少旅費先再諗啊。 基本法一分鐘，陪你講生活中的基本法。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傍晚的6:25，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丰盛居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杨立门，我们讲讲就是关于是杭州亚运延期的一个话题啦。其实就是看到内地那个的疫情都未完全是压止到啦。看到就是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呢，就是官网那里宣布呢，就考虑到疫情啦和亚洲运动会的规模啦，就同了中国奥委会和杭州亚运会组委会的协商之后呢，就決定就將原定在今年9月10日在杭州揭幕的第19届亞運會就延期到出年2023年才舉行啦。咁呢樣嘢咧，都相信對於運動界嚟講咧，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啦。因為咧就因為如果你褪遲咗期嘅話咧，就唔知道出年會唔會有一啲嘅大型嘅緊要嘅一啲個別項目嘅國際賽，可能嗰啲運動員要參與啦，咁會唔會兼顧到即係嗰個嘅賽事同埋亞運呢？咁另外亦都可能有啲嘅運動員啦，可能都係就算係年屆退役嘅年齡啦，如果再去到延遲一屆嘅話，佢能唔能夠保持住呢個狀態去到下一年呢，都係一個問題啦。 是啊，这个决定呢都风闻了一段时间的了。咁有啲人都觉得这个决定都好似太过谨慎，因为北京啱啱先至举办过冬奥啦，喺北京嗰度举办。咁亦都成绩唔错添嘅。咁而且今次呢亦都嗰陣時已經爆發咗個 Omicron 噶啦，即係唔係話而家先知道有個 Omicron 嗰個變種病毒啦。咁而且今次咧就唔淨止係即係杭州嗰個亞運會啊，連呢一個成都嗰個世界大學運動會咧，亦都要延期啦。即係本來即係今年舉行嘅啊。咁而且甚至汕頭嗰個亞洲青年即係運動會亦都取消埋添。係 啊， 咁所以咧一連串咧，國家咧就決定取消或者延期咧幾個嘅運動，即係國際嘅運動會啦嚇。咁啊，對一運動員嚟講咧，我諗大部分嚟講都應該唔會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嚟㗎啦嚇。因為你準備曬咁多嘢，你而家突然間就話冇得去比賽啦咁樣，咁就打亂咗佢好多嘅計劃嘅嚇。咁當然亦都有某啲嘅運動員咧，覺得都唔係咁大不了嘅事嚟嘅，甚至可能喺佢個部署或者戰略上咧係更加好添。咁因為即係可以可能多啲時間準備啦嚇，咁亦都係因為佢而家唔淨止亞運嘅，有好多國際嘅賽事咧，仲即係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东铁线过海段5月15号就会开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世纪靓正的铁路，$21.40，上水去金钟，巴士就要65分钟。 城巴新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对于我哋红隧过海路线个客量会减少 20%， 因应系咁咧，会取消其中一条路线301。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你看棵花都谢晒。 你等紧我啊？ 哦，咁又唔系，好多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我都好期待，我等紧好多个下一集啊。 咁不如重温一下之前嘅集数先啦，去呢一个网页，节目有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包罗万有。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噶，咁啊，杨立门啊，我哋就头先就倾紧咧，就系亚奥理事会咧，就系宣布咗考虑到疫情啦，同埋亚运会嘅规模啦，原定今年9月10号咧就喺杭州揭幕嘅19届亚运会咧，就要延期到出年2023年先至举行啦。咁、究竟会对于运动员啦有咩影响咧？咁其实咧就以往香港啦，港队咧其实都喺以往嘅亚运会咧。我成績都幾好噶、以上一屆咧就係2018年雅加達亞運為例啦，港隊係攞到8金18銀20銅，一共係46面獎牌嘅。咁、有啲運動員咧都擔心咧，即係去延期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參與其他賽事嘅一啲準備啦嚇，咁撞咗時間啊，或者係都對於佢哋準備亞運咧有唔同嘅一啲影響啦。咁究竟個影響會係點咧？或者係當局會唔會啲嘅支援佢哋咧？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嚟咧，电话旁边请嚟体育专员杨德强同我哋倾下噶。杨德强你好， 你好， 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亚运延期嘅事啊？ 嗱，今次延期咧都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实都唔系一啲新嘅事物啦。喺过去呢两年多咧，大家都睇過，就算奧運咁大嘅項目咧，都曾經要延期一年啦。咁以至到咧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咁今次都宣布咗係會延期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已經係延過一次噶啦，即係原先咧係2021年做嘅，咁但係跟住去到話延到2022，咁但係而家咧再延多一年，去到可能2023啦咁。咁因為疫情咧，確實對於好多地方咧嗰、那個處理咧。都係有好多防疫嘅措施啦，咁變咗咧，都唔係一啲即係今次先至係新發生嘅事物咯。咁我哋以往都有好多經驗咧，係處理咧一啲譬如話嗰、那個呢啲大型嘅運動會改期啦，以至到其實好多唔同項目嘅一啲世錦賽啊，或者甚至世界盃啊，其他咧都有類似嘅情況發生嘅。咁喺呢方面咧，就我哋嘅體育學院啦，同埋各個隊伍嘅總教練咧。佢哋都有唔同嘅部署同埋有經驗嘅，咁我哋覺得咧，今次收到呢個信息，固然咧係對我哋嘅備戰會有一啲嘅唔多唔少嘅啲影響嘅，咁但我相信咧，大家喺基於以往對於疫情嘅經驗咧，都會嚟緊咧都會調整佢哋嗰個訓練計劃啦，以至到一啲備戰嘅安排啦，咁我都唔係太過擔心對於港隊嘅成績有咩好大嘅影響嘅。 政府会唔会系逐个体育项目咧去到联络，去到了解一下今次嘅延期对于各个项目嘅运动员嘅影响有几大啊？ 嗱，我哋一直其实呢段时间咧就都同体育学院啦，同埋咧呢个港协競委会咧系有好紧密联系嘅。咁我哋其实咧今届亚运咧 原先就是今年9月舉行啦，但是那個選拔呢都未完成的。 嗯， 那即是說呢，其實我們香港的代表團會參加什麼項目呢？在他宣布延期那一刻呢，其實都還未落實的。咁但係根據上一屆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嘅經驗啦，當時呢我哋係派出一個相當大嘅代表團嘅，咁差唔多有500個運動員係參加20多個項目嘅。咁如果冇乜大嘅即係嘅一啲變化嘅話呢，其實我哋預計呢喺杭州亞運會我哋都會派出呢都差唔多數目嘅一啲運動員去參加，都係我相信都會有20多個項目嘅。咁但係嗰個名單未出嘅。咁所以呢我哋就而家嚟讲呢就唔会话去逐个总会去同佢哋傾。咁但係呢方面呢就都要睇返因为我哋参加亚运会就係由港协暨奥委会呢佢负责去做轮选同埋决定呢係派边啲项目去参加嘅。咁，所以呢這个我哋一定会同港协嘅委会佢哋嗰个即係嗰个负责轮选嗰个委员会啦，同埋佢哋其实团长都选咗出嚟㗎啦。咁就會同日後個團長咧，大家去一直緊密聯繫住，睇有咩我哋可以幫手嘅。咁，但係譬如我哋其實喺場地同資源方面咧，一早已經係同佢哋有一啲準備㗎啦。咁呢方面咧，佢哋都唔需要擔心嘅。 阿楊德強，你提到即係場地嗰個問題啦，嚇咁啊，過去呢兩年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咧，就好多場地都長時間都唔開得啦，咁啊令到有好多嘅體育訓練咧，或者備戰等等咧都受阻啊，或者即係要另外作安排啊咁樣嚇。咁而家個疫情就開始即係好轉咧，咁就好多場館都開翻，咁會唔會其實亞運今次即係延期到出年咧，反而係會俾到一啲多啲時間俾我哋嗰啲？即系参赛者咧，系去做准备咧？你觉得？ 嗱，呢个确实咧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因为头先我讲过啦，我哋参加嘅项目系好多嘅，有二十几个项目啦。咁而二十几个项目之中咧，如果系喺体育学院负责嘅精英项目咧，其实基本上喺过去就算呢两年多嘅疫情，我哋譬如话有啲出边嘅场地话要封。但是體育學院咧係從來冇停止個運作嘅，即係話我哋嗰啲精英運動員其實佢嘅訓練，同埋出去參加比賽咧，基本上係唔受影響嘅。咁，受影響嘅咧，可能比較大嘅咧，就係一啲非精英項目，譬如話一啲隊際項目。咁佢哋嗰啲項目咧，平時嚟講咧，可能需要我哋用一啲康文署啊，或者用其他嘅場地去訓練嘅。咁確實咧，喺過去啲三個月咧。就因為個我哋喺第五波嘅時間咧，個疫情比較嚴重啦，係，有一段時間咧，有好多康文署嘅場地都係封咗，咁所以咧，佢哋嗰個訓練咧係有啲當時嚟講係唔能夠進行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咧喺今年咧四月嘅時間咧，亦都開翻啲場地，特別咧，就算未開俾公眾之前咧，我哋都係特別提早咗咧，係開放俾嗰啲隊伍咧。如果佢係備戰亞運同埋備戰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咧，其實佢係提早已經可以去訓練噶啦。咁但係佢咧確實由四月去到九月咧，有一啲隊伍都同我反映，就係話佢哋嗰個備戰時間咧都係相對唔係咁足夠嘅。咁但係今次咧，如果係延期咗咧，我相信係會對我哋好多一啲對制項目咧，佢個備戰時間會係比較多啲嘅，即係一啲非精英項目同埋對制項目，佢可能咧就會比較充裕嘅時間去準備咯。 有冇例子咧？即系譬如话系，可能今次延期对于某啲嘅项目咧，系其实系好处多啲嘅，某啲咧就可能有啲影响啦。有冇啲咁样嘅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嗱，我谂大家如果最近有跟开呢个体育消息，譬如你见到我哋嘅剑击队啦，咁就其实佢哋喺旧年完咗奥运之后咧，就已经系将呢个亚运会咧就定咗系佢哋下一个目标噶啦。咁所以咧喺过呢段时间咧，佢哋都系。好多時間都係離開咗香港出去集訓同埋去比賽嘅。譬如大家最近見到啊，張家朗因為佢喺個一啲世界嘅比賽裏面攞到好成績，所以佢已經升咗上去排名第一㗎啦。咁佢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比較有系統嘅訓練，亦都係好有部署地去預備比賽。咁但係而家需要延期啦，咁我相信呢個對於佢哋原先嘅計劃可能係會有啲影響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另外有一啲項目，譬如舉個例，大家最近都比較關注話呢個籃球。咁籃球咧就係佢哋過去呢三個月可能因為有啲政府嘅場地刪咗啦，咁變咗佢哋嘅訓練停咗嘅。咁第二咧就係譬如亞洲杯外圍賽咧，都係改完又改嘅，成日褪嘅個日子都。咁呢啲都係令到佢哋嗰個備戰咧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如果而家亞運會係延到去2023啦。 咁我相信咧，呢段時間裏面咧，佢哋再去部署究竟參加一啲乜嘢嘅比賽作為一啲熱身，譬如話亞洲杯外圍賽幾時會打咧？佢哋除咗參加亞洲杯外圍賽之外，我哋嘅籃球隊又會再參加啲咩比賽去預備亞運咧？我相信係令到佢哋更加有一啲充裕啲嘅時間去準備。咁變咗，其實呢兩個例子就見到，有啲係可能個影響係比較上即係。可能是他们要重新去部署的，但是有些就令到他们是多一些时间去准备，可能是一个好的发展来讲都不顶的。所以真的这么多的运动员，500个运动员之中有20多个项目呢，就其实是比较难一概而论的。不过我都觉得呢，就是基于大家都剛才讲过呢，我们都有经验的，还有呢各个总教练呢都是会好懂得因应呢嗰啲運動員嘅狀態啊，以至到咧嚟緊呢一年，我哋有啲咩比賽啊？點樣去調教嗰啲運動員嘅訓練同埋備戰咧？我都覺得佢哋應該係有充分嘅時間咧，可以去即係調整佢哋嗰個備戰計劃。 系阿楊德強，頭先你即係提到話好多即係場館其實都可以今次即係第五波疫情咧提早咁向一啲即係備戰一啲重要運動會嘅體育團體咧係去即係開放噶啦咁。咁但係我哋聽到港協暨奧委會嘅馮啟剛講咧就話，即係希望政府咧就即係唔好。即一刀切咁樣咧，就將所有即係嘅場館咧都刪曬咁樣，即係尤其是係嗰啲真係重要賽事備戰啊嘅訓練咧，都唔好刪啦，咁即係有限度地咧都要開放咁。咁希望佢以後即希望政府以後就唔好咁鐵板一塊啦咁樣。咁呢個你點樣回應咧？對佢呢個講法？ 我都確實咧知道喺嗰個場地譬如過去呢三個月裏面咧，有啲場地係刪咗嘅，咁確實係對某啲運動員同埋啲教練咧係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哋體育學院咧嗰啲精英嘅項目同埋精英嘅運動員咧，基本上佢哋從來都冇停過嘅。即係就算我哋第五波疫情係去到嚴重嘅時間咧，佢都係用一個封閉式嘅管理。咁啲運動員同教練咧係長時間留咗喺體育學院裏面咧去做訓練嘅。咁有啲運動員咧或者隊伍咧就選擇係離開咗香港出去訓練添嘅。咁所以呢、這個對於佢哋嚟講咧個影響係相對比較細嘅。咁但係咧就對於一啲佢唔係用體育學院嘅，即係一啲非精英項目咧，喺過去呢幾個月咧確實我都知道咧係佢哋因為訓練可能停咗啦。咁呢個咧都係我哋覺得咧就係、是。我同阿霍啟剛一路都有傾住嚇點樣喺預備如果日後我哋真係如果即係唔好彩有第六波疫情或者點樣嘅話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即係喺場地方面咧係做得更加好嘅。咁、但係就呢、這個都係真係要睇下個疫情嘅發展啦。 即係簡單啲嚟講，其實就算係即不幸啊，有下一波嘅疫情出現，其實呢啲嘅體育場地可唔可以繼續開放俾一啲港隊嚇、可能係非精英嘅運動員都可以繼續有場地去到練習咧？ 這個呢就其實是要跟有關那些隊伍呢大家要去傾的，因為呢大家可以想像的情況就是說，如果疫情是嚴重的，譬如舉個例去回我們兩個月之前講緊是一日有幾萬單個案的，那我相信呢在那個時間呢大家都會覺得可能這場地要封了呢都是無可厚非的，為了防疫來說呢都是有這樣的需要的。咁但係當個疫情可能比較舒緩咗之後呢，我哋用一啲可能係咪可以分階段開返啲場地俾一啲需要備戰大型運動會嘅運動員去用呢？咁呢個其實我哋今次都有用過咁嘅方式嘅，譬如頭先我都講過啦，亞運世大嗰啲佢係可以早個公眾人士係可以用到場嘅。咁我哋如果嚟緊嘅時間譬如話真係有咁嘅需要嘅話，我哋都可以參考返今次呢個經驗，然後去再作部署咯。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話大家即係都係要喺防疫方面做好啲功夫啦。咁就希望唔會再有一個好嚴重嘅疫情發生啦。 咁其實有好多嗰啲隊伍要備戰，要去到外地即係去受訓，即係當然你嗰個時間啊，同埋嗰個即係支出啊會多咗啦嚇。咁即係比對起外國，因為好多嘢都開放曬，個個都喺自己嘅即係最熟悉嘅場地嗰度即係受訓，會唔會係都即係有啲蝕底啦？我哋嘅香港運動員 嗱，其實頭先你講咧話，我哋運動員出外去比賽咧， 這個是必須的。 嗯， 原因是因為呢，譬如舉個例，我們一些劍擊隊這樣，我們現在已經將個目標是放在一個世界水平的 了。 嗯，那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呢，你想想如果我們只是跟香港的運動員自己內部去訓練呢，其實你很難有一些新的衝擊或者新的挑戰，怎樣去提升他的水平的。 嗯， 那所以就算不是疫情的時間呢，其實我們的很多運動員呢都是經常出去外面呢去集訓和比賽的。 哦， 嗯，無論單車好游水好，那都是這樣的情況。只不過呢，是今次因為呢疫情呢，他們是比較長時間留了在外地去訓練。 嗯， 那以往來講呢，可能呢他們飛得比較密一點，因為以前呢無論是由香港飛去外國或者外國飛回來香港呢都是比較方便的。那他們以前可能呢就是說去完一個地方歐洲參加完兩個比賽之後呢，會回來香港，然後可能飛去中東或者飛去其他地方，這樣的這樣的部署。 嗯， 但是現在呢 現在要檢疫， 可能就是說，我不如就三個月出了外，完成了四五個站，然後才回來香港。 嗯， 是一個這樣的安排的。 Okay， 但是要出外去訓練和去比賽呢，這個其實在一啲頂尖嘅運動員咧，呢個係必須噶啦。其實佢哋佢哋都好習慣咁嘅模式去生活噶，或者去呢個訓練噶啦。基本上， 嗯， 阿楊德強都想問埋咧，即係究竟亞運延期啦，對於精英項目資助嘅計分法有冇影響咧？因為其實而家精英項目嘅資助需要喺嗰個項目嘅運動員啦，喺一定嘅期限內咧，就喺一啲嘅國際賽事，例如亞運咧，就攞到成績嘅咁所以個時間性咧，可能是重要的。咁延期的话，个计分方法会不会都因应可以有啲调整下咧？ 呢个重要的，你提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喺嗰个精英嗰，那个评分嘅准则咧，有两项规定咧系必须嘅。一个咧就系嗰个项目咧，一系佢攞到奥运嘅参赛资格，一系咧佢喺亚运里边咧系攞到奖牌。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就喺今年年初嘅时间咧。有一個體育委員會啦，佢係去睇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評分制嘅。咁因應嗰個亞運嘅延期咧，其實佢哋就係話原先就係話將嗰個計分嗰，那個計分嗰個機制咧係褪遲多一年，然後先去睇嘅。咁即係話去到原先係話去到杭州亞運會之後咧，先至做一個評估嘅。咁但係而家咧呢，這個亞運再延期啦。咁呢一樣嘢咧，我哋都會拎翻去體育委員會嗰度咧，等各個委員咧，大家再睇睇。因為亞運嘅延期啦，我哋係咪要再需要將呢，這個計評分咧，將個評將個時間咧，係再去延期咧？咁呢個係我哋會下一步會睇嘅工作嚟嘅。 嗯，幾時會傾呢件事啊？ 我哋就體育委員會通常咧就係，每三個月開一次會嘅。咁我哋上一次開會咧就係三月底。咁就嚟緊呢，我相信係可能喺六月份嘅時間呢，佢哋會再去開會啦。咁我哋到時都會提出呢個議程㗎啦。 Okay。 咁希望到時呢亦都有一個明確啲，就話究竟亞運延期係延到幾時啦。因為而家譬如亞組委佢係講咗就話會延期，但係都未有一個確實嘅日子嘅。咁我覺得呢個日子都對體育委員會考慮點樣去處理呢，這個評分制呢，都會有一個影響嘅。 嗯，好啊，唔該曬楊德強，多謝 你。 好，唔该。 杨德强就是政府的体育专员嚟噶，咁我哋电话是18723111。咁各位听众对于今次的亚运啊，杭州亚运延期咧，有冇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跟住落嚟杨立门啊，我哋都请嚟一个嘅项目总会吓，同我哋倾下亚运延期对佢哋嘅影响啦。电话旁边咧有中国香港单车总会主席梁洪德啊，梁洪德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又请你讲下咧，就系杭州亚运嘅延期咧，对于你哋单车项目嚟讲有咩影响咧？ 嗱，依家佢延期咧，因为都未讲到系延几耐啦，咁我相信有机会好似东京奥运咁样延一年啦。咁如果你话延一年嘅时间咧，对整个队嚟讲咧系有好多嘅唔同嗰个嘅变数嘅，例如就系、是。运动员会唔会坚持喺呢一年里面呢都继续训练而系唔退役啦。咁亦都就系喺个训练计划里面呢就要作出一个全面嘅一个嘅再部署啦。因为本身我哋依家喺我哋队队喺国内训练啦，咁原先就諗住就系未来短时间里面呢就会喺上高 國內就有個亞運會咁去比賽啦。咁之前咧，其實都一路都有考慮到，就係話國內有一啲嘅聯賽啊，或者係國家錦標賽，咁我哋可以參加嘅。咁但係依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好多啲比賽都取消咗啦。咁亦都就連亞運都過咗期嘅時間咧。咁其實運動員要 keep 到去出年，令到佢哋個狀態咧係維持有一個比賽嗰個感覺咧。咁其實就要考慮就係話會唔會就係、是、我哋要將隊隊去調去第二度訓練加比賽咧？因為其實各即係其他國家咧，嗰個比賽係依然係都幾蓬勃嘅。咁呢一點，我諗我哋嚟緊要同教練團隊嗰度去大家去商討咯。 嗯，嚟緊其實單車項目咧，仲有冇啲乜嘢嘅比賽係港隊嘅運動員需要參與嘅咧？如果杭州亞運延期到出年嘅話，會唔會同呢啲嘅國際賽去到撞咧？ 如果是延到出年的话，咁我相信出年个赛期里面呢是有啲空间是可以唔撞赛期。我諗亚委里面或者是我哋香港奥委都会俾出意见呢，就是嗰个赛期同组委会嗰度去傾啦。咁但係呢就係话譬如如果有啲嘅特别重要嘅比赛，例如世界锦标赛啊，亚洲锦标赛嘅话呢，以往個例子撞嘅機會都少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攞分嘅比賽，咁我哋都多好多時都會去參加嘅。 嗯，係阿李生就 兩 啦，仲要係就單車賽單車呢一個項目咧，都係香港嘅一個強項啦嚇，喺亞運嚟講嚇。咁香港人咧就都好關心或者好關注，即、就、係、是、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喺呢個項目嘅即係攞獎牌嗰個嘅成數嘅咁樣嚇。尤其我哋都有啲好出名嘅運動員啦嚇。咁今次而家杭州呢個亞運延期，咁對我哋即係攞獎牌嗰個成數，你估計有啲正面或者反面有咩嘢影響？你哋覺得啊？ 正面呢就是我哋有啲较年青嘅运动员，佢可以多一年或者係多一段时间嘅再去准备啦，或者係进步啦。咁例如李思荣嗰啲咁样，係即係佢其实进步空间好多啦。但係亦都我哋有啲较年长嘅运动员呢，佢哋可能有好多考虑嘅因素，例如剛才我所讲会唔会即係延咗一年之後，佢哋會退役咧。咁呢個我哋暫時未有溝通得到啦，因為個亞委嘅公佈都係最近。咁我希望就係話，其他啲運動員一路都可以喺未來呢段時間可以 keep 住喺隊隊裏邊繼續訓練，同埋參加一啲嘅大型啲嘅比賽，令到嗰個比賽嘅感覺咧係繼續維持得到咯。因為即係如果你話去到亞運嘅比賽，咁大家咁重視嘅話咧，咁喺個比賽嗰個感覺裏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例如又話有一啲嘅比賽，譬如好似個人公路賽咁樣一場過噶嘛，咁你唔會話有初賽啊，或者係十六分一或者係八分一咁樣入去噶嘛。 我谂好多香港人咧都关心李慧思嘅去向啦吓、李慧思咧就都讲过话会参加嚟紧嘅亚运嘅，不过咧佢都已经34岁啦。如果延期一年嘅话，佢究竟仲会唔会参加下年嘅亚运会咧？ 呢、這个我哋系都系未同佢沟通嘅。咁佢我谂佢参加得今年嘅话咧，我希望或者系我谂佢都会系继续坚持多一年啦。咁但系你知运动员即系我觉得佢个岁数反而喺亚洲争取个成绩咧，佢都唔系话太大嗰个问题嘅。佢个能力系好强嘅喺亚洲里边，因为佢即系世界都系有一定嗰个能力去争取奖牌啦。咁但系运动员有好多嘅其他嘅考虑嘅因素，令到佢可能唔会坚持噶嘛。例如就话会唔会有一啲嘅感情嘅未来有啲感情嘅转变咧，会考虑组织家庭咧，又或者系本身佢会考虑一啲嘅未来嗰个嘅事业嘅工作嗰个嘅问题咧，咁都会因为咧咁样令到运动员未必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啦。咁当然啦，其实如果佢公布嗰个改期嗰个时间咧，系唔会去到一年，或者系原来就迟两个月，或者迟一段较短嘅时间咧，我觉得呢个影响性系可以系降低咗咯。 咁我所以我都希望呢，其实就即係唔好騰到出年同樣八九月嘅時間舉辦，咁就好啲啦，對我哋個衝擊或者對我哋個影響嘅細啲囉。 咁你頭先提到話可能都要即係拉隊去外地即係受訓或者參加比賽，咁見到譬如話2024年就巴黎奧運啦，咁你哋會唔會係即係傾向去歐洲呢啲地方即係去集訓呢你哋？ 其實我哋係好多可能性嘅，因為歐洲佢個訓練雖然係好多啲大型嘅比賽啦，咁但係就譬如亞洲嘅話咧，譬如適合我哋嘅比賽都好多。咁因為2024其實都仲有段時間啦，咁就未需要咁快考慮就一定要去法國嗰邊集訓啊，定係某一啲嘅地方集訓啦。咁我覺得就係話最好就係揾到一啲嘅有水平。有一啲多啲嘅競爭嘅對手嘅地方，特別係亞洲大家嗰啲嘅對手嘅，大家可以知道大家嗰個實力係幾多，咁預賽於操去，即係亦都掌握得多啲對手嗰個嘅資料嘅話咧，嘅比賽就最適合。 其實一直聽咧，港隊單車隊咧都喺內地受訓啦，有冇試過喺其他地方受訓㗎？ 其實好多時係會喺唔同嘅地方受訓嘅，咁因為其實國內因為好多啲原因係比較，即係佢哋我哋係比較會方便啦。如果作為係上國內比賽， okay， 因為呈共嗰個嘅訓練基地都比較可以偏近我哋。 明白，好，唔該曬梁宏達，多謝你。 同歐中關係積極發展。南韓總統文在寅在青瓦台會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就韓中關係發展方向交換意見。王岐山訪韓是出席南韓第20屆總統尹錫月的就職禮。文在寅說，中方代表團規格高於往屆，體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政府對韓中關係發展的高度重視。文在寅感謝中方為推動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的努力，又說今年是韓中建交30周年，希望未來30年雙邊關係能夠取得更大進展。王岐山說，習近平高度重視與文在寅之間的溝通交流、工作關係和友誼。王岐山高度評價文在寅為改善兩韓關係作出的重要貢獻，並表示中方將會繼續為實現半島無核化作出不懈努力。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同确卖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呢一晚嘅最终赢家会系边个呢？ 5月6日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而家系时间晚上系七点，晚上嘅七点零七分啊，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丰盛居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啦。咁啊，杨立门啊，我哋想倾下咧，关于系长者牙科嘅问题吓。 好啊。 咁成日都话咧，就系即系牙痛啊，惨过大病啦。咁啊，但系如果发生喺一啲长者上面咧，就可能系都更加惨啦。因为咧，即系长者咧，如果系即系牙齿，可能佢未必对于牙齿个保健咧有好高嘅意识啦吓。佢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好好咁去刷牙啊，或者使用牙线啊等等嘅产品咧咁？其次就係咧，就部分嘅長者可能都係經濟環境都未必好好啦。而家去睇牙科咧，如果去一啲嘅私營嘅牙科診所啊，睇私家牙醫咧，個費用其實都幾貴噶嚇。咁如果一啲嘅長者佢係咪負擔唔起呢個價錢，去到睇一啲嘅私家嘅牙醫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出現一啲牙科嘅問題啦嚇。咁其實咧亦都可能會影響佢哋嘅身體嘅健康啦，即係唔單止係食嘢或者牙痛嘅問題啦，甚至可能咧佢會瞓唔著覺啦嚇，佢會嘅吞煙啊或者係咀嚼啊有問題咧，亦都影響佢嘅進食啊消化等等嘅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嚴重嘅一個健康問題嚟嘅。 係啊，其實我覺得一般人咧都對即係牙科保健呢樣嘢咧比較係輕視咗嘅嚇。其實我聽好多即係醫學嘅朋友即係都講咧口腔嘅健康咧係對全個人的健康咧，係影響好大好大嘅嚇，即係唔淨止話消化或者係即係各樣其他嘅嘢，而係咧好多細菌咧都係由我哋個口路咧傳入去，即係好多病我哋諗唔到，原來即係 口腔好多細菌嘅， 係啊，原來口腔保持得好咧係唔會有嗰啲病嘅嚇，咁所以你尤其是我諗老人家咧就更加困難啦。我不嬲都覺得即係公共嘅牙科服務咧，尤其是針對一啲即係年長嘅人士咧，係我哋香港嗰個醫療制度嘅一個短板嚟嘅，因為好多即係公共嘅診所咧都冇呢個牙科嘅服務啦，咁只有好似得三間即係公共嘅即係牙科診所，咁呢啲牙科診所咧亦都唔係即係全日都即係可以俾啲人可以輪籌去睇症嘅。咁咧就只係即係即係要預約啦，好多可能就可以攞籌排隊嘅咧，就係每個禮拜得嗰一兩日可以咁樣做嘅。咁所以老人家咧就好多亦都冇收入啦嚇。咁睇好似你講，即係私家嘅牙醫亦都好貴。咁政府嗰啲譬如關愛基金嗰啲嚇啲服務咧，亦都唔係個個老人家咧識得去申請，亦都有好多嘅限制嘅。咁因此嗰個使用率都唔係話真係太高，咁呢個唔係幾理想嘅情況嚟。 嗯，其實而家政府正如你所講啦，都已經有一啲嘅計劃咧，去到資助長者咧，去到使用呢啲嘅私家嘅牙醫服務啦。咁包括咧就係醫療券啦嚇，醫療券咧係可以用嚟睇牙嘅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咧就講緊係65歲以上嘅長者，每年有2000元啦。咁但係佢會唔會即係優先我嚟使喺睇牙嗰上面咧，還是佢都可能有好多嘅其他嘅病痛啊，需要去用醫療券咧咁？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另外就系头先你讲啦，关爱基金啦，其实都有一个嘅长者牙科服务嘅资助啦。咁但系咧都有啲嘅机构都话咧，其实呢个嘅关爱基金嘅牙科资助咧，都有唔少嘅唔同嘅限制啦。吓，咁所以究竟系咪真系帮到晒啲长者咧？另外咧就系综援啦，综援都有一啲嘅牙科治疗费用嘅津贴嘅咁，咁但系当然要即系申请综援，有综援资格嘅长者先至可以攞到啦。咁政府都有一啲嘅牙科长者牙科嘅外展服务嘅计划嘅，不过咧主要针对嘅对象咧就系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安老院舍或者系日间护理中心嘅长者，就提供呢啲免费嘅外展牙科服务。即系换言之咧，喺社区嘅长者自己即系冇享用到呢啲院舍服务嘅长者咧，就未必有呢个牙科嘅外展嘅服务啦。咁所以咧就其实嚟紧咧星期五嘅时间啦吓，就系5月13日咧。立法会咧都会系有一个嘅委员会咧，就系卫生事务委员会咧，都会倾到呢个公共牙科护理服务嘅问题嘅。咁当中咧都有议员咧，其实一直都系关注住咧长者牙科嘅健康啦，吓都系一直嘅争取紧咧，就可唔可以系政府提供多一啲嘅公营嘅长者 牙科服務呢？咁咁而呢就喺呢個嘅立法會委員會開會之前呢，咁有啲嘅社會組織呢都係一齊出嚟呢，就係、是向一啲嘅議員表達意見啦。咁就係呢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啦，同埋呢香港老人權益聯盟呢都曾經做過啲調查呢、就係講下就係長者牙科健康嘅問題啦，並且向啲議員呢就係發表意見㗎。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其實呢大家唔知聽緊節目嘅你係咪一位長者呢，你有冇牙科嘅問題呢？咁如果你喺使用牙科服務嘅時候，你有冇遇過咩嘅困難呢？或者你自己屋企裏面有長者嘅，你又希望呢就係有一啲乜嘢嘅政府嘅幫助俾佢哋啲長者呢去到睇牙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咁楊立文啦，呢個時間就請嚟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連偉橋啊。連偉橋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人。你好。 不如講下你哋個調查先啦。咁你哋舊年八月呢都做過個調查呢，就睇下啲長者，尤其是即基層嘅長者啦，受住牙痛嘅影響有幾大，有咩結果啊？ 哇，其實最主要我哋見到頭先都講到話牙痛瞓唔到啦，咁其實都好多基層長者係牙痛到瞓唔到，咁有四成幾嘅長者係即係過去一年係曾經試過因為牙痛而痛到即係瞓唔到覺啦。咁但係即係點解唔去治療呢？咁大部分嘅長者都係話擔心個費用，因為即係如果要去睇牙，可能有幾隻要摸，有幾隻要補。咁嗰度已經係講緊幾千蚊計啦，咁另外之後仲要食得翻嘢呢，就要配多配個假牙啦，咁嗰度有上萬蚊，咁可能係講加埋係幾萬蚊嘅開支，咁所以好多長者都唔敢睇囉。 咁其實點解嗰個關愛基金嗰個計劃呢嗰、那個使用率會係會咁低咧？係咪即係因為限住你啊？即係可以即係睇一次，即係你唔啱使嗰啲牙咧，又冇得換嘅，又唔可以睇第二個醫生咁樣，係咪有各項嘅即係限制？其實你覺得應該要鬆綁嘅咧？ 係啊，其實講嘅係話有個關愛基金嘅計劃可以保障即係長者牙科，咁但係其實好多限制就係、是、第一就當然係個年齡啦。咁而家整完一排假牙，即係攞咗個資助之後咧。咁如果你要第二次攞資助呢，就要75歲或以上。咁變咗即係好多老人家，譬如佢整咗即係喺個計劃之下整咗假牙啦。咁之後佢再甩咗一兩隻，或者牙肉收縮，或者各樣情況，咁佢之前嗰副假牙唔啱用呢，咁就要等到75歲。咁變咗再加上其實整完假牙之後要保養啊，要去再去即係要可能要磨下先適合自己。咁但好多長者又唔識話即係返去攞去保養啦咁樣。咁變咗整到返嚟其實可能好快已經唔啱戴啦，唔啱用啦。咁變咗擺咗喺屋企。我哋個調查見到其實有成七成嘅老人家即係話政府資助咗佢配咗個假牙之後呢，其實冇用到。咁變咗擺咗喺屋企就嘥咗啲錢。但其實講到最尾就係、是、即係除咗牙痛或者配假牙，其實個根源就係冇做好嗰個牙科嘅保健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做牙科檢查呢，就有九成幾嘅長者，即係基本上差唔多全部長者呢都冇定期檢查。咁更加有成三成幾嘅長者係成世人都未檢查過牙齒，咁所以即係到後生嘅時候你冇檢查，到老又要發覺有幾隻要剝咧，就負擔唔到啦。 咁我都補充下關愛基金嘅長者牙科服務資助嘅項目嘅詳情先啦。其實呢個項目呢就係2012年呢就開始推行嘅，咁就為一啲低收入嘅長者呢就去到免費提供一啲裝假牙啦，同埋其他嘅相關嘅牙科服務嘅。咁有擴展過嘅呢個項目，咁2019年2月開始呢就係所有65歲或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呢都可以呢享用到呢個嘅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嘅。咁但係呢又之前啦，譬如係呢個嘅審計署呢都去到睇過呢個嘅關愛基金嘅項目啦。咁發覺呢其實合資格嘅長者之中呢只有好少 8% 嘅長者呢係有用呢個關愛基金嘅牙科資助㗎喎。你見呢個牙科資助嘅使用量唔多嘅原因係邊度呢？ 其實除了剛才講的那些限制，仲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次數，咁因為佢係限咗，即係只能夠做一次，咁所以我哋都接觸到啲長者投訴咧，就佢都想整假牙，但係咧又驚 用完之後咧，咁就如果壞咗啊，或者如果再個再爛多幾隻牙，咁又冇得再整第二副，咁於是咧就特登等啲牙爛多啲先，即係再差啲先，一次過整，因為得一次機會啊嘛。咁啊，而家係有少少改善啊，去到可以配第二次，但係要等到75歲。咁但係即係如果你60幾歲，你有一兩隻爛牙，有幾隻爛牙，你都未必敢整，因為整完之後你要等10年。 嗯。好似话你哋个研究都有一个即系显示，就话失去晒所有牙齿嘅老人家嘅比例咧，系比10年前咧系高一倍喎，系咪啊？ 我谂就唔关嗰、那个即系几时即系10年前嗰个关系咯。最主要系因为我哋个调查对象全部都系基层长者，全部都系贫穷线下。其实即系。貧窮長者佢哋真係冇任何方法，因為即係可能其他公營服務大家都會話啊等好耐啊喺醫管局，咁、但係牙科直頭連排隊都冇得排，咁、變咗、即係如果你想補牙或者想整假牙嘅話，真係冇其他方法。我哋接觸到一啲長者，咁佢可能因為做緊即係都係做緊基層工作啦。咁有少少收入，咁啊唔符合關愛基金嗰個資格，咁申請唔到，咁仲諗過會唔會要辭職先至去整副假牙？咁、因為冇其他辦法，又食唔到嘢，跟住啲麵包要浸淋浸曬水先可以食到，每日又痛得好辛苦，咁可能真係要搞到為咗棚牙去辭職咯。 咁啊醫療券咧，其實醫療券都可以我嚟睇牙嘅喎，咁長者可唔可以用醫療券嚟睇牙咧？ 其實都可以嘅，但係即係講緊牙科嘅開支其實真係好貴，因為可能就算一個檢查，譬如你去洗牙，咁有一兩隻要補，咁可能要照個 X 光，咁已經係2000蚊嘅啦。咁可能你即係仲有心肝脾肺腎，身體咁多問題都要處理，你淨係做個檢查啫，即係唔係去配假牙，都已經用曬啲醫療券。咁同埋一副假牙可能而家關愛基金個資助額都去到20000蚊，即係所以好基本嘅一副活動假牙可能都要20000蚊計，咁你2000蚊醫療券真係幫唔到幾多囉。 咁社區裏面嘅組織嗰啲服務又幫唔幫得到手呢？ 都有少少保健嘅服務，咁另外頭先提過牙科街症嗰度都有啲緊急嘅剝牙，咁但係你要去到整返棚牙去食飯，因為嗰個費用真係講緊20000蚊計，咁普通一般慈善機構啊咁都未必幫到，咁所以希望就係有冇得由細處入手呢，就係由保健嗰度入手呢，因為即係頭先都提到話整一副假牙要20000蚊，即係政府個資助額都去到20000蚊，咁如果將呢20000蚊變做一啲譬如保健券，可能資助由早啲開始，可能50歲咁樣開始檢查牙齒，咁每次當檢查1000蚊啦，咁都夠檢查20年嘅咯。咁所以其實你即係如果有呢個檢查或者保養嘅話，咁可能唔需要整假牙，咁其實啲資源咁樣用係好啲咯。 咁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咁各位聽眾有冇一啲呢啲嘅如果你係自己係咪一個長者呢，你有冇一啲嘅睇牙嘅一個煩惱呢？如果你出現牙科問題嘅時候，你會去邊度睇呢？會唔會話希望政府多啲資助你呢？都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咁牙科保健券啦，咁就係都讓即係你嘅建議啦，你嘅建議就係設立一啲嘅牙科保健券，都是让啲长者去啲私营嘅牙科诊所嗰度去到做一啲检查，系咪啊？ 系啊，我哋即系当然希望未来有再好似譬如学童牙科保健咁样一啲大型嘅牙科保健计划，甚至可能公营嘅就更加好啦，更加稳定啦。咁但系即系短期嚟讲，有咩办法可以即系有呢个习惯咧？咁牙科保健券系一个好选择啦。咁因为我哋即系有学童保健啦、牙科保健啦，但系第一批受惠喺学童牙科保健嘅人咧，其实而家先系40几岁。咁变咗50岁以上嘅人真係未有做过任何牙科保健，即係除非佢自己俾钱做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我哋基层长者嘅访问对象，佢哋对于保健嗰个习惯係冇啦，亦都负担唔起囉。咁所以希望短期内快啲有一个牙科保健券建立咗个习惯先啦。 你哋仲建议呢，就係话喺康健中心呢加入口腔检查，又系点样㗎？ 因为其实 今屆政府即係林鄭特首呢一屆政府都話要做好預防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喺牙科就即係冇著墨，乜都冇做過。咁而家又即係今一屆就做咗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咁佢哋有一啲資助咧，係可以譬如睇中醫啊、睇西醫，都係公私營協助，即係好快，唔使話即刻。即係要等好耐，已經可以資助到啲長者做中醫、做西醫、做物理治療都有。咁但係牙科就冇嘅。咁所以希望會唔會可以透過康健中心，而家十八區都有，可以盡快有一個牙科嘅資助。可能由小開始，淨係資助一啲即係最基本嘅檢查啊，咁樣養成個習慣啊，咁樣先咯。 嗯，呢、這個就正正就係一啲叫做基層醫療嚇嘅一啲可能需要有嘅服務啦，係咪？因為而家即係現屆政府都推動緊基層醫療啦，咁希望咧就係叫做希望咧盡早去到預防一啲嘅疾病啦。咁其實牙科嘅保健咧都可能係一個基層醫療發展咧就好重要嘅一環，係嘛？ 嗯。 系啊，喺牙科即系今届政府系有推动基层医疗，但系喺牙科就真系未见到有任何嘢。咁、我哋即系啲资源摆咗系，譬如关爱基金啊、整假牙咁样，系非常非常之贵。咁可唔可以都分一啲资源系去做保健咧？咁即系变咗，其实就算资助几多钱俾你配到副假牙，都始终冇真牙咁舒服噶嘛。 嗯，你提到，我想问翻嗰、那个即系牙科保健券嗰个建议咧，你哋系建议政府系俾几多钱俾一位老人家每年系可以有一个即系牙科保健券嗰个金额嘅咧？ 如果即系单就保健嚟讲咧，咁可能就唔需要去到头先讲话关爱基金啊嗰啲，去到会即系要有20,000元啊咁样。咁、如果即系保健嘅话，当系建立一个习惯都好。咁、我哋希望最少都有1,000元啦、 啊。一年1,000元。 一年1,000元啦、啊，亦都系早少少可以有，因为见到其实喺譬如新加坡啊，甚至台湾啊，咁都有一啲可能40几岁开始就有啲牙科保健嘅资助，希望即系保养好棚牙啦。咁即系到就唔使去到整假牙呢个地步咯。 OK， 其实你哋对于长者嗰个牙齿健康咧，你哋有冇咩嘅目标建议噶？即系其实点样先为止长者嘅牙齿系健康嘅咧？要达到咩嘅情况咧？ 其实就唔系我哋提出嘅，其实世卫都有提出话80岁有20只牙啦，80/20呢个目标啦，系啊，20只真牙啦，希望就唔系假牙啦。咁但系希望嚟紧即系立法会都会讨论牙科政策啦，嚟紧我哋卫生署亦都整紧一个即系做紧个口腔健康嘅调查，咁希望喺今年里边可以政府自己都定立一个长者嘅牙科目标。咁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年龄层咧都已经有牙科目标噶啦，即系譬如学童要有几多只牙啦，即系要少过几多有蛀牙啦咁样。咁但系长者就未有目标。咁希望今年可以即系定立一个长者嘅牙科目标咯。 嗯， 好啊，唔该晒李伟桥。 多 谢 你哋， 廖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各位嘅听众咧，唔知道有冇都面对住一啲嘅牙科问题嘅烦恼啦？你系咪都系一啲年长嘅长者咧？你如果系要去到要睇牙嘅时候，你去边度睇咧？希唔希望政府去到帮助你，去到资助你去睇牙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咧就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黎女士喺度啊。黎女士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啦。 啊，咁咧就我都系最近咧，系其实之前咧，我系葵青区议会即系做一个抽签嘅形式，即系去啲牙科即系有需要嘅长者咁样啦。 嗯， 咁咧就同仁爱堂系合作嘅。咁咧就最即系我系上一个礼拜咧系抽到我。 嗯。 咁咧我就系去咗做一次嘅口腔检查咁样啦。 嗯。 咁咧其实佢真系个服务都好即系好平，都系口腔检查都系10元。咁跟住即系续后咧就系、譬如我要做补牙 X 光照片啊，即系所有嘅嘢咧。如果是原价是要7,000多元的，咁而家咧我就是出 770元，就即係做兩，即係補兩隻牙啊，即係仲有其他嗰啲即係治療咁樣啦。我覺得係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好好咯。 哦，都幾好喎、啊。咁咁、有冇資格㗎？係咪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呢個服務㗎？ 要抽籤㗎咯。 係，哦，抽籤嚇。 系啦，要葵青区嘅居民啦，系要我记印象中喺好似系55岁到先有资格可以抽签嘅。 嗯，咁即系因为系有仁爱堂嘅资助啦，吓、啊、咁你算系一个幸运儿噶咯，系嘛？咁据你所知，有几多人先可以抽到？佢个成功嘅几率有几高嘅咧？系咪好多白人去你先抽到一个咧？ 啊！佢咧就其實咧就即係如果你有參加嘅話咧，始終都會抽到嘅、 哦， 即係睇下先定後嘅啫、 哦 啊。即係排隊啦、啊、排隊下次再抽啦，係嘛？ 係啦，係啦、啊，不過呢一個咧，因為咧嗰陣時我嗰陣申請嘅時候咧，就喺區議員嗰度即係佢宣傳啊，咁樣幫我哋做登記啊，咁而家已經冇咗區議員啦。咁呢一啲服務咧，可能都冇咗噶啦，即係。但係我覺得好，即係好贊成咧，即係譬如其他區啊，因為我見朋友有啲咧喺住第二區嘅都冇聽過有呢一啲嘅服務。咁係咯，我覺得咧就呢個應該要廣泛即係 推廣佢。 係 啊， 明白。好啊，唔該曬黎女士，多謝你。係，跟住我哋聽到位聽眾有張先生喺度啊，張生你好。 喂，姓陈嘅， 哦，陈生，唔好意思吓，请讲啊，陈生， 你讲啊。 我嗰啲牙医咧，觉得啲收费太过贵， 系， 因为咧，你就个政府资助咧，你都系益咗啲牙医嘅啫。 嗯嗯， 你啲最好咧就公营医院咧，负责保健最好。 系、 啊，你啲牙医根本从来冇咩嘅，根本都又唔会收费嘅。 嗯 嗯嗯。 冇监管啊！ 咁你自己去边度睇牙？ 我好少去啊，因为我以前系牙周病啊。 哦， 牙周病咧多数都系配药嘅啫。 咁点啊？即系食止痛药咯。 后期咧就自己日日咧攞啲盐水嚟晾口，跟住咧朝头早刷牙，又要瞓觉之前晾口咁样。 咁可能唔足够喎，陈生。 唔系啊。减少咗好多 嘅。OK，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先，多谢你啊。我哋电话系1872311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3宗由境外输入，再多名年长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94,000多人染疫，9,134人死亡。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相关感染人数增加到12人，新增一名厨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染疫嘅厨师本月1日喺店内，最后上班日期系本月5日。他在本月8日出现喉咙痛等症状，其后检测阳性。由于患者的潜伏期较长，亦都曾经在社区活动，因此不排除在社区感染，现时要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北京市截至下午3点的过去24小时，新增50宗本土新冠病毒个案，包括41宗确诊和9宗无症状感染。自上月22日新一轮疫情以来，全市累计报告777宗感染个案，以朝阳区的304宗最多。朝阳区听日继续区域核酸检测。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今日通报的新增感染者包括顺义区一个感染群组，主要涉及农商银行数据中心，至今有21宗个案。他说北京市社会免疫情传播链依然未截断。新出现的聚集性疫情是当前防控的最大风险。日本东京都新增30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重症病者有7人，较昨日减少1人。累计有超过146万人染疫，4300多人离世。新增个案之中，大约1500人已接种2剂疫苗，31人接种了1剂，近700人没有接种。 广东省气象局预计听日起一连四日会有今年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暴雨，累计雨量大约220到300毫米，部分地区更加可能达到500毫米。省气象局举行会议，传达省领导批示要求，严格密切监察，加强预报预警，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及早准备应急物资和安排救援队伍，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這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咁啊，最终咧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啊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咧，繼續討論緊係長者牙科護理嘅問題啦。咁啊，楊立門啊，頭先就有位聽眾就話啊，佢自己都有牙周病啦。咁但係咧就自己去食藥，同埋咧就係用鹽水朗口咧就去算啦，就唔 去 睇 醫生啦 嚇。我聽落真係唔係好足夠喎， 係好理想。 或者一間可以請，睇下會唔會專家去俾你請教下啦。咁但係即係聽落就一定係唔足夠啦，即係一定要有一啲要有問題咧，就一定要去睇牙醫啦。 係啊，因為牙周病真係有。好易有好多并发症。 系啊，好啊，我哋电话系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长者牙科问题噶。电话旁边有听众杨小姐喺度，杨小姐你好。 喂，你好， 你请讲啊。 系冇啊，其实我都想反映翻就系关爱基金嘅，因为本身我妈妈咧之前应该都系即系较早期嘅时间啦，咁就因为真系要镶假牙啦，嗰阵时就谂住，咁同埋就去到睇普通科嘅牙医嘅，即系入到去嗰啲私家嘅，咁佢第一时间就知道我妈妈咧就打一支叫做骨针，咁就怀疑，如果你打咗骨针嘅话咧，因为会有一啲影响到佢咧，唔可以喺普通牙科里边剥牙，佢哋惊有个危险性，咁所以就 refer 咗佢去嗰啲即系叫公立医院啦，可能系律敦治牙科或者东区医院类似呢啲啦。咁最后就因为咁样样咧，就搁置咗冇喺嗰间牙科度做嗰个假牙嘅。咁我諗有机会系即系大家沟通上嘅问题啦，咁就变咗嗰个关爱基金就佢冇任何信俾我哋，就话你系已经因为咁样而停咗呢一样啦。 因为你用咗一次啦，你又唔可以再。 係啦，佢就觉得你系用咗即系去做检查嗰样嘢，因为我妈妈系冇做到假牙嗰样嘢嘅，即系头先讲话可能系1万或者2万嗰个价嗰个数系冇用过。咁后尾佢最后佢就即系断断续续，因为都搞咗好耐，搞咗差唔多半年到9个月。咁最后佢真系成功剥咗牙，咁我跟住联络翻佢哋嗰边啦，咁佢哋就话。你因为已经即系第一次申请咗，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再继续啦，即系唔可以再用翻呢样嘢，因为即系喺我哋嘅立场就会觉得，咦佢个长者冇用到嗰笔钱，咁点解唔可以俾翻佢哋用咧？咁我 我自己就會攞呢一樣嘢嚟，即係去同佢傾翻。但係問題佢哋都係講翻，我哋寫到明一啲條例上，或者條款上就係話你用過就唔可以再俾翻你啦。咁亦都我有寫曬成個情況俾佢聽，我亦都即係書面上我亦都俾翻佢哋，但佢哋最後個結論俾翻我哋即係家屬或者我媽咪啦，即係佢哋長者方面就係個話，你申請咗第一次，你放棄咗，你就冇啦。咁即係咁，我就會即係會覺得我如果即係攞翻個立場嚟講，就係話個價錢，我攞翻個價錢啦，嗱一萬兩萬咁講，我冇用到 你，你都冇使到佢啲錢， 係啦，你係咪應該可以俾翻佢？咁變咗個長者就覺得好心心不忿，真係好老實。 明白。 因為其實佢當中個折磨都幾咩，所以我覺得係咪即係可以頭先講就聽翻，即係頭先嘉賓嗰度都有講到啦，有啲嘢佢哋係真係好死板啦。因為我開頭諗住，咦，我哋都肯長篇大論寫曬成封信去，即係可能係真係哀求咁樣，但係佢哋都唔理我哋咯。 好啊，唔該曬楊小姐嚇，咁啊都講咗， 希望有關方面可以酌情處理下呢啲情況。 可能係一啲即係行政嘅問題啦，呢個係 太過緊啦，寫得或者 係啦嚇。咁好啦，呢個時間我哋都請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黃志偉啊，黃志偉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黄生。 请教翻你头先听众嗰个问题啊，佢就即系听落都年长啦，咁佢话有牙周病嘅问题啊，咁而咧佢就自己冇去到睇牙医，咁就咧因为都好贵啦，出面睇牙吓，咁咧佢就自己咧就系食药同埋搵盐水朗口啊，咁其实咁样系有冇问题嘅咧？ 嗱，其实食药同埋搵盐水朗口，嗱搵盐水朗口咧用途又不大嘅，食药咧就算得咧都治标不治本，因为其实。牙周病主要嘅成因咧，系啲牙保持得唔够干净，入边有污糟嘢，咁我哋需要一啲专业嘅治疗，譬如佢如果有牙石嘅话啦，咁啊帮佢清除咗啲牙石，跟住同医生一齐合作啦，医生负责帮佢将啲佢整唔甩嘅污糟嘢整甩咗，个病人咧就要自己负责保持啲污糟嘢唔好走翻出嚟，咁互相合作之下咧，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到嘅。咁如果我靠食药同埋用盐水朗口咧，就可能会好啲一时咧，就个情况冇解决到嘅，因为好多牙周病好多时都系咁嘅，会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到最后尾咧，成牙就掹咗佢噶啦。 咁真係我哋啲長者頭先我哋聽嗰幾個即係個案啦，都情況真係都幾可憐嘅，即係佢哋知道有病，咁但係咧就真係去睇私家醫生咧就太貴啦，咁政府醫療券又唔夠錢嚇，咁老人津貼嗰度又唔夠啦嚇，關愛基金又諸多限制，咁即係其實而家嗰個情況、那個結其實係出自邊度咧？係政府唔足夠重視牙科，所以因此嗰個津貼係咁少啊，因為香港根本係即係唔夠牙科服務咧，牙醫太少，依係點樣咧？你覺得你個問題出自邊度咧？ 基本上咧，香港嘅牙科服務咧，絕大多數咧就係由私家醫生負責提供嘅，公營機構負責嘅咧就比較少。咁公營機構負責嘅咧，主要都係緊急嘅治療，譬如佢牙痛，我幫你剝咗隻牙，或者俾啲藥物你食啲牙瘡放脓啊之類處理嘅嘢，咁其他嘅治療咧，大部分咧都係由私家醫生負責嘅，咁除此之外啦，其實頭先兩位主持人都曾經提及過嘅，政府可以俾到嘅有長者醫療券啦，其實就唔止2000嘅，因為佢可以儲嘅， 儲到8000咧最多嚇， 最高去八， 咁你裝假牙都唔夠喎，講真係， 睇下咩方法啦，有啲方即係整牙就可以封劫有人嘅啫，有啲方法可以平啲都處理得到嘅。 系 咁譬如綜援人士啦，綜援人士有牙科有可以攞到牙科服務，會攞到牙科服務啦。關愛基金啦，頭先外展服務啦，呢啲咧都可以補足到暫時公營醫療機構提供唔到嘅服務嘅。嗱，樣嘢都要爭取噶啦，好似關愛基金好似係。大概啱啱十年應該係2012年9月，大概十年到啦。咁喺十年前都冇呢樣乜嘢㗎。咁我哋爭取咗好耐好耐。咁最終啦，爭取到初時都冇而家咁好㗎喎。佢個服務範圍都可能好細嘅啫。但我哋每一年財政預算案啊、施政報告啊，再同政府講，同財政司講，喂，不如咁好唔好啊？不如加多啲咁樣嘢好唔好啊？係經過咁多年以來慢慢爭取，其實而家嘅咧係比十年前咧。是改善了很多的、服務是。咁、啊、样嘢都是咁啦，公堂 政府同我哋讲公帑系要用得其所，咁佢一定要用咗，觉得系得嘅，我哋再 start 咗先，我哋就慢慢慢慢逐步逐步优化改善佢。 嗯， 啊，我绝对认同有不足嘅，不过我哋慢慢嚟，逐步优化改善。 哦，咁如果政府系大规模咁样，譬如话即系用好多公帑啦，去资助呢个牙科嘅服务啦，咁样甚至纳入埋即系个公共医疗嗰、那个免费嗰个医疗个系统里边，咁我哋够唔够咁多牙医去提供呢啲服务嘅咧？我香港 嗱，而家暂时我哋公私营咧就好协调下嘅，吓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喂要政府资助晒做晒全部，即系好似睇街政咁睇晒全部市民。在政府的架构入面呢是绝对暂时做不到的啦。啊，因为现在我们是基本上是私营市场是主导的。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向政府提及，譬如我们向他同提过，喂你现在学童牙科保健做得很好，学童牙科保健讲小学的吓，做得很好，长者有关爱基金，咁你是有些 service gap 的，譬如中学生啦，幼稚园啦，咁其实呢全部嘢咧係預防勝於治療嘅，嗱好多人好驚睇牙，點解咧？ 嗯， 因為佢細細個開始，阿媽阿爸帶你去睇牙咧，可能就因為你牙痛，你牙痛咧見親個牙醫咧，可能 就 話驚牙，可能要幫牙，所以我而家咧係絕係想將呢兩個 gap 呢個兩個空隙， 係 幼稚園同埋中學丟咗佢，嗱佢小學做得非常之好嘅， 嗯， 所有小學生出嚟咧，可能都係我哋叫dentally fit 嘅， 嗯。 maintenance 即系我哋个维持呢个保养系啦，冇错，保养一定系比治疗平嘅，所以佢话头先你哋佢哋讲过，喂，长者整牙好贵，因为佢唔系佢系治疗嚟噶嘛，佢唔系保养嚟噶嘛， 嗱， 咁如果我哋小学生个个做到佢 dentally fit 啦，我哋去到中学嗰度，我哋只系需要 maintenance， 我哋用公私营合作嘅方法去做 maintenance， 所花好有限，咁咧就可以，其实咧。人手夠唔夠去睇有幾多嘢俾你做？咁如果你個個個健康口腔健康都係好，要做嘅嘢咪少咯，咁人手咪自然夠咯。咁點解要講到幼稚園呢？嗱，因為有其實咧個我第一個經驗咧係影響佢一生嘅。如果我哋有喺小朋友第一次去睇牙嘅時候，唔係叫佢去掹牙，唔係佢牙痛嚇親佢嘅話咧，佢第時對牙科醫生嘅感覺咧係唔會咁驚嘅。咁咧，佢每一次咧，嗱，每一次都唔使到佢嘅情况严重咗先去处理，喺简单嘅时候处理咗佢，咁咪简单咯。咁咪可以悭翻好多资源，即系政府都悭到资源噶，即系学童嗰部个幼稚园帮你搞掂咗啦，冇问题啦。你小学生冇乜嘢做咯，佢咪可以悭翻人手，悭翻资源咯。咁我哋而家希望系一条龙服务咁样嘅，你要政府做晒咧。暫時佢哋冇能力嘅，因為人手佢哋係唔夠嘅。 但係，不如我哋講翻長者啦，因為其實長者咧，佢已經冇一個即係牙科服務嘅一個背景啦，或者經驗啦，咁變咗要去到為即係長者去到改善佢哋嘅牙科牙齒健康咧，咁可能都真係要去考慮咧，去設立多一啲嘅公營嘅長者牙科服務先得咯，係嘛？ 可以咁講嘅。不過咧，我哋如果而家嚟講咧，我覺得政府的公營的牙科醫生呢暫時可能做不到這一件事的。如果我們現在我們學會建議政府呢都是盡量用公私營合作方法呢去處理這件事。那關愛基金我們已經開始行了。剛才我承認了任何東西都有不足的。我們要慢慢慢慢去優化去改進它。我們現在集中的能力呢就是將關愛基金優化改善。 我睇一啲報，我睇一啲報道講咧，其實香港嗰個牙醫對市民人口嗰個比例咧，其實係比一啲其他嘅先進國家，例如係南韓啦、英國啦、澳洲咧，都係低嘅咁。其實有冇需要真係增加牙科醫生嘅培訓名額啊，或者係即係從一啲其他地區度引入一啲嘅牙科醫生去到填補呢個空缺咧？ 嗱，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哋一段時間之前咧。是已經察覺得到可將來會出現的了，所以我們很久之前已經在做緊嘢嘅。嗱，譬如我們現在其他啲人入嚟考試，要想在香港掛牌可以嘅，我們有 license exam 通過考試。以前我們一年考一次嘅，而家超過一次嘅。以前如果佢話俾你喂難考，我唔明白你講乜，或者喂我唔識英文，諸如此類嘅嘢， 我哋全部佢哋發現嘅問題，我哋諗辦法解決。佢唔識英文，唔緊要，我俾份中文卷你考。 嗯、 啊，你唔知佢考乜嘢，唔緊要，我俾啲考過嘅人去教你。啊，入佢別考乜嘢嘅，你要知道點樣考。 嗯嗯。 咁、啊、其實咁譬如嗱，咁人手方面啦，嗱，我哋培訓一個牙科醫生，而家要六年。啊，咁我哋好多年前開始做緊嘢噶啦，喺嗰陣時做緊嘢啦，嗰陣時五十個。 嗯。 來逐步逐步增加，因為你知啦，培訓個牙科醫生所要嘅資源係唔少嘅。我諗喺啊。我谂我哋嘅资源配套方面咧，要 match 到先得。 系， 我哋喺来年咧，应该系已经变咗九十个。 系， 系、嗯、增加咗80%噶啦。 嗯 嗯。啊，咁咧啲人会慢慢出嚟噶。当啲人培训咗出嚟嘅时候咧，慢慢培训，嗰啲人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应该可以补足到呢个我哋暂时不足嘅地方嘅。 嗯。咁但系你觉得呢个不足嘅时期系会维持几耐咧？因为你而家开自己中学、小学嘅幼稚园做功夫啦，咁佢哋大个咗之后就冇事啦，佢变为长者嘅时候就冇事。咁但系我哋香港仲有一大批嘅长者系冇呢啲基本嘅即系保健做过嘅，咁佢而家佢身体病啲咧都已经系好差噶啦，家鹏啊吓。咁呢个情况，如果政府系唔增加资源，系会维持几多年咧？仲要？ 嗱，呢個我暫時冇數據可以睇得到。不過咧，頭先都講咗咧，其實我好多年前已經察覺到呢啲事將會發生。我哋好多年前已經計劃緊點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所以我話俾你，由五十個到來年變咗係九十個，我哋經過咗一個好長嘅時間，慢慢加落去嘅。 嗯， 啊，咁我哋即係任何嘢，你即時止血咧係比較困難嘅。啊，咁但係而家我哋頭先我講咗俾你聽啦，因為其實關愛基金已經係存在嘅啦。啊，咁我哋只要優化，我哋而家着重咧係將呢一個已經存在嘅嘢去優化佢、 okay, 去改善佢咯。 嗱、嗯，但係牙醫，因為咧我哋見到長者要去到使用譬如關愛基金啦，去攞啲嘅服務啦，咁其實都要嗰個長者有呢個嘅意識啦，嚇、啊、係肯去，或者佢知道有呢、這個，即首先佢要知道有關愛基金呢個嘅資助啦，佢有一個意識就係佢要去揾牙醫去到睇佢嘅牙患啦，因為頭先都講其實有啲長者可能自己諗住自己搞掂就算啦，咁或者對牙齒嘅健康對於佢嚟講唔係一個即係比較優先要處理嘅健康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你覺得啊，應該點樣去到加強個宣傳，甚至係一啲嘅外展教育，讓長者啊有一個牙科嘅意識，或者去使用到即係識得途徑去到使用呢啲嘅資助服務咧？ 係咁，其實呢個真係要宣傳啦，我哋學會啦、政府啊，我哋應該唔同嘅渠道去宣傳啦，同埋頭先主持人定係嗰位 Soco 嘅同事都講過，咩、社區。有十八區都有嗰個 保健中心嗰度， 係啦，社區 康健中心，地區康健中心， 社區康健，我哋正想利用呢樣嘢，我哋先覺得呢樣嘢係冇牙科嘅，而家係，但我哋係盡力緊咧，想將呢樣嘢加落去。咁你話喺嗰度睇牙就可能難嘅，不過教育咧其實係好做得到嘅。我哋而家係諗緊辦法喺嗰度開始做教，嗱，慢慢開始，全部都要慢慢從頭開始嘅。我哋希望喺社区康健中心可以做到教育牙科嘅教育先。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 多谢 黄志伟吓。 好， 系咁，佢就系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对于长者牙科嘅问题有咩嘅意见，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51，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丰盛居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呢，我们就讲紧长者牙科健康的问题啦。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今日杨立门听听听众的意见先啦。有陈先生在电话旁边，陈生你好。 你好。 是请讲。 阿主任，即系主持人，你好。我即系有阵话想讲咧，头先嗰个系咪医学嘅教会咁样？教嗰个 牙医学 牙医学会嘅会长啊，黄生。 头先你讲咧，佢培学政府咧培养啲牙医咧，但佢毕咗业咧，好快就去做私营啦，已经。 系啊。 咁即系等于零，即系等于得个零字，又系因为而家牙医政府牙医根本就好少好少，所以焗住个去睇呢个私家医生。 嗯。 变咗私家医生就贵咯。贵之后咧，人哋焗住又要睇黑市嗰啲国内医生、国内牙医。现时香港都好多国内牙医喺度做紧嘅。 嗯嗯。 哦。 咁变咗嗰啲有咗嗰啲平啊嘛。但虽然我而家唔系， 但系真系 唔系黑市牙医。 佢冇喺香港度注册系咪啊？ 系啊，你而家 咁啊有啲问题。 嗰啲好危险喎、啊。如果你咩事追 乜保障喎、 啊？因为你平啊嘛，你焗住你要平，你要咁样做咯、okay。你又痛咯、 啊， 又轮唔到你咯、 啊。 吓，系咪先？你睇睇医头，哇又贵啊，好似做一只牙咁样。2-3千元一隻， 你有冇试过申请关爱基金嗰个资助啊？ 這个我冇，呢、這个暂时都未冇申请呢、這个。但我睇睇都要几千蚊，咁但系如果我睇牙医，睇啲国内牙医，几百蚊。 你合资格攞医疗券未啊？ 我有医疗券，但系一隻都唔少钱啦，已经。 系。 一张牙又话几钱，做一栋牙又仲有一栋牙根又话几钱。 嗯。 根本你唔够嗰几千蚊唔够搣啊！ 明白， 系咪先？佢同你读完牙之后，又要俾你又签完，又俾你又另外收费喎。佢唔系咁计喎，就一只牙之后睇完之后，又要另外收你个嗰药嘅费啦。跟住你复诊又要收钱。 系啊， 睇一次牙医又要俾钱噶嘛，唔系话你要乜嘢喎？ 睇、okay， 一次牙医，见次牙医400几蚊就要。 系啊，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吓。不过真系唔鼓励大家去睇一啲冇注册嘅牙医啊，即系的确系好冇保障嘅件事啊。 系啊，系啊。 好啦，听邓生嘅电话先。邓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邓生，你讲啊。 我姓邓嘅，我 系 围村住嘅，我就 系 长者嚟，我有两个仔，就一个40几岁，一个40岁。咁我有两间屋仔，就咧我即系讲咧300零尺嘅啫，每一间。即系我想反映系我个名啊，两间屋仔就唔符合攞呢、這个。这个中即是高龄津贴同埋呢个即是政府特别嗰啲嘅啊，唔得公平、 哦、 我觉得、 哦、 即是个资产审查你过唔到， 系啊， 符合资格啦。 因为我两个仔每人一间嘅，我两个仔，咁、我觉得我嗰啲长者嗰啲高龄津贴嗰啲乜都福利一毫子一毫嘅， 系。但你 反映咧，呢个卫生署啊，我喺元朗翠马会啊。咁咧，我第一次去咧，就6点钟去，排队攞籌，咁咧就得42位嘅啫。咁我第一次去排队6点钟去就攞唔到。咁第二次去咧就5点钟去。咁咧我因为我喺流浮山嗰边住嘅，我搭车咁啊去到咧，啱啱去到第43位。 朝早5点啊？ 有啊，朝早啊，下昼冇籌嘅。下就冇籌嘅，咁啊，去到輪到我第43位，有一個長者咧就退出唔睇，咁輪到我第43應該係我輪到應該係第42噶嘛，咁我都冇睇，我因為5点钟去都輪唔到，因為我反映啊衞生處啊，工作好懶散噶，你一個星期得2次輪籌， 每 次都係得42個，你下晝又冇籌。 是啊， 我哋住得远啲，我5点钟去攞咗攞唔到筹，你谂下， 系啊，都几辛苦。 你香港政府做咩噶？你日日有筹攞又唔同，一个星期得2日，下昼又冇筹，得42个筹，咁我哋长者系咪焗住要睇私家医生咧？ 惨啊！ 咁医生， 明白， 私家医生又咁贵。 OK， 好啊，多谢晒邓生嘅电话啦。咁佢都讲到几个问题啦。第一就系嗰、那个现行嘅一啲资助项目咧，系有资产审查一个资产嘅限，应该话系一个嘅条件嘅一个限制啦。譬如话关爱基金嘅长者牙科服务资助咧，咁就系俾一啲有攞紧长者生活津贴嘅长者先可以用啦。咁呢、这个综援嘅牙科嘅津贴咧， 當然就係攞緊綜援嘅長者啦。咁所以咧， 除咗醫療券啦，醫療券就唔做冇嘅嚇。 醫療券就唔使，但係就可能唔夠錢啦，對佢哋嚟講嚇。咁所以頭先都討論都講咗好多啦，即係其實而家學童牙科保健咧係做得好好啦，個涵蓋範圍又好廣啦。咁所以其實長者亦都有冇需要咧，即係政府去到增加啲公營嘅牙科服務俾長者咧嚇。 冇錯嚇。 咁亦都讲緊话而家个公营服务非常之短缺啦，所以阿邓先生话要去到咁早去到排队啦。 得嗰几个诊所嗬。 系。好，听多位听众先，有关女士喺度。关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 请讲。 我系关婆婆。 系关婆婆。 我75岁噶啦。 嗯。 咁咧，我整咗副假牙咧，但系咧我戴下佢痛，我咪又唔戴咯。咁而家唔啱，咁你话点算咧？ 嗯，你是自己俾钱去 唔系啊，嗰啲唔知乜鬼嘢。 关爱基金 系啊，好似系啊。 哦， 咁你我头先听你哋讲，好似话即系如果你第一次用咗咧，就唔可以再用啊嘛。 嗯， 即系如果整牙咁样，咁点算啊？ 系整嗱，如果用关爱基金嘅资助咧，去到整假牙咧，咁就系第一次可以喺65岁满65岁就用第一次啦。咁但系如果要换做多第二次嘅时候咧，就要过咗75岁咧，先至可以做第二次。 我而家75岁咯，我第一次整咋我。 你之前嗰次系几多岁嗰次整噶？可唔可以讲下？ 我未整过噶，嗰阵时我系啱啱整咗嗰阵时系第一次咋。 即系几耐之前咧？嗰次系。 嗯。 嗰时已经75岁啦，已经。 即系我70几岁，我即系整咗，我谂唔知一年啊两年，我唔记得咗啦。 Okay. 有冇都向一啲嘅？ 先生听我讲，我因为我系独居嘅，我系我同埋智障嘅，我即系我唔知点样搞嘅，我真系。 明白，好啊，多谢晒关婆婆嘅电话啦吓。咁其实头先都有啲嘅嘉宾讲到啦，咁而家一啲长者咧，就算用咗关爱基金咧，去到攞到第一副嘅假牙都好啦，咁其实都可能佢保养得唔好啦吓，唔识得保养啦吓，咁啊导致 唔啱使啊 吓，系啦，导致咧即系配咗假牙咧都出现咗唔啱使嘅情况啦。咁而家咧，其实嗰、那个头先讲咧就系、是、第二次攞关爱基金嗰个标准咧就系满75岁，咁而咧佢你对上一次攞关爱基金整假牙咧就要系5年前，要符合呢两个条件咧先可以攞第二副嘅假牙咯。 系啊，咁所以可能即系检讨嗰个过程，希望可以即系可以照顾到呢啲咁样嘅情况 啊。系啊，咁而咧就星期五咧，立法会嘅卫生事务委员会咧亦都将会讨论呢个公共牙科嘅问题啦，睇下啲议员会点样倾法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咯， 好， 拜拜。 拜拜。